出整體部署，務求在穩妥可控的形勢下盡快實現全面通關。特區政府都會與內地相關單位保持溝通，以決定下一步安排。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地區，同時一道廣闊雲帶正覆蓋該區，預測多雲有幾陣雨，晚上雨勢較為頻密，日間最高氣溫大約20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多雲有幾陣雨，風勢較大，本週後期和暖潮濕，現在溫度是19度，相對濕度68%。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有幾陣雨，稍後雨勢較為頻密，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薩美以南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初時達7級，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北部灣以南吹東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6至7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華南島吹東北風4級，汕頭吹東南風1級，能見度16公里，澳門吹北風2級，能見度13公里，西沙吹東北偏東風2級，能見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早晨啊，朝早6:08嘅时间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啦，有白健浩小白啦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啊，哎呀，咁啊喺今日2023年嘅1月9日早上，农历12月18嘅时候咧，都系陪住各位听众咧一齐起身嘅。咁啊，今天啊星期一嚟嘅，咁啊亦都冇特别嘅公众假期啦。咁啊，但系其实望翻今日都9日啦，咁啊仲有2个星期咧嘅工作周数，然后就已经去到呢个农历年啦，所以其实真系光阴似箭啦吓，咁啊大家都要快啲把握好啲时间，做好手头上嘅功夫，同埋咧都系要把握时间啊嘛，系咪要开始 办下年货咧吓，咁啊都系要快啲准备噶啦。咁啊而家都系喜庆嘅时间咧，都比较上嗰、那个感觉啊都强啊，再加埋通关之后咧，可能大家喺呢一方面个想法咧会更加有弹性。咁啊，大家可以多啲筹划一下自己有啲咩方法令到自己开心啲嘅。早上嘅时间啊，咁啊继续有我哋晨光第一线陪住你。你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虽然已经去到2023年啦，但系都可以话系旧嘅一年啊，未走晒嘅，因为咧仲有一个农历年啊嘛。农历年咧，咁啊好快脆咧就会又踏入新嘅一年啦。咁我哋都应该咧系继续啊检视一下，即系我哋好好嘅。香港有一个好好嘅地方，系因为我哋同一时间咧有好多唔同文化元素多元共融。我哋呢头咧先至就系话到我哋可以咧同。用翻呢個西曆去到 count down 啦，咁啊迎接2023年啦。咁啊，但如果你即係錯失咗一次嘅機會，哎呀，我都諗住喺2023年嘅時候嚟一個新嘅開始，咁但係自己又掛住玩啊，掛住慶祝啊，忘記咗，唔緊要。嚟緊咧，即係好快在兔年嘅時候咧，大家都可以審視一下，到底喺呢一個嘅年頭上面有啲咩自己係做得不足嘅，做得唔好嘅。可以咧，就系揾张纸啊，攞支笔咧，就写一写低佢啊，自己有啲咩计划。可以咧，即系既然错失咗2023年1月1日呢个契机嘅话咧，就不妨将呢个方向咧就转向去呢个农历年嘅时候，春节开始咧，又系一个新嘅开始啦。咁我哋又可以咧喺新嘅一年嘅时候咧，揾一个新嘅自己，先检视一下昨天的我，然后咧。就再想一想如何令到明天的我更加做得出色嘅。人经常检视住自己呢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方法令到自己有一个大跃进。 很相信能成就大爱。很相信能炫耀自己，很贪心，愿天天很多美好的派对。写封信来留住大志，写封信来提示自己，写得低是心中很多切丝的碎碎。怀疑我当天几多岁。令我写了一句不怕流泪，怀疑我永远不会累，就来十行列明十个壮举，让我闯出新世界，交出真歌声，假使想爱必会找到真爱伴侣。突然十年便过去，方知岁月冷漠似水，就算不识不会变，只争不会走，偏偏想笑竟会得到灰暗情绪。默然从头读过去，一句一句太干脆，一个一个已粉碎。祝福我能有力万国，怎么我还奴役自己，不甘心再天天很多错失的证据。这封信如明亮大镜，这封信能明白自己，写得低但怎么抛低理想的散去。怀疑我当天几多岁，令我写了一句不怕流泪，怀疑我永远不会累，就来十行列明十个壮举，让我闯出新世界，交出真歌声，假使想爱必会找到真爱伴侣。突然十年便过去，方知岁月冷漠似水，就算不值不会变，只争不会走，偏偏想笑竟会得到灰暗情绪。默然从头读过去，一句一句太干脆。 真个性，假使相爱，必会找到真爱伴侣。突然十年变过去，方知岁月冷漠似水。就算只想不会就什么都相信，偏偏想笑只会得到灰暗情绪。默然从头读过去，一句一句太干脆，一个。一个已粉碎，很相信能成就大爱，很相信能炫耀自己，很贪心愿天天很多美好的派对。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五分的时间，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外面室外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68% 的晨光 Coffee Time。咁啊，见到香港嘅疫情近日咧都有放缓嘅趋势啦，咁啊见到嗰个嘅确诊数字咧都持续下跌噶啦，咁但系咧始终都出现一啲问题，就系康复者啊有机会出现长新冠嘅后遗症，呢个风险咧就暂时嚟讲仍然系难以杜绝啊吓。咁啊，医管局以及咧就系浸大中医学院啊，分别推出咧就一啲康复以及咧就治疗嘅计划，咁啊为合资格嘅康复人士咧提供一啲中医叫做诊疗嘅服务，费用全免嘅。咁所以咧，特登喺晨光 Coffee Time 嗰度咧，咁啊同大家一齐讲讲。咁啊，见到其中一个咧，咁啊属于就系浸大香港浸会大学啦，中医药学系、中医药学院啊，推出一个叫做浸大中医长新冠康复计划噶。咁啊，就系帮忙一啲曾经确诊新冠病毒感染以及合资格嘅人士咧，提供网上以及咧就实体嘅门诊康复治疗噶。咁其实喺六号嘅时间啦，都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噶啦。咁合资格参加者咧就可以喺网上嘅系统嗰度咧就进行预约嘅。咁接受咧由浸大中医师咧就透过一个叫实体门诊或者咧就 WhatsApp 视像诊症，再根据翻咧佢临床病征同埋体质咧去到处方噶。咁注意啦，呢、這个计划不适用于咧就正在受感染嘅人士，亦都唔会提供咧就药物快递嘅服务嘅。每一位合资格嘅人士咧，即系限报名参加咧就长新冠康复计划一次嘅啫。咁中医师咧就可以根据翻实际嘅情况，建议病人调整嗰个嘅个诊症嘅次数。咁但系参与今次计划嘅每一名嘅病人啦，诊症嘅总次数咧就唔可以多于四次噶。每次诊症，咁中医师都可以根据翻病人嘅实际情况处方不多于六日嘅中药。啲中药咧就系一粒粒嗰啲中药嚟嘅。咁而讲到啦，参加者必须喺六个星期之内，以及咧就计划完结之前完成四次诊症服务。咁过咗咧就冇得补噶啦。咁参加个资格咧就曾经确诊，但系已经转为阴性，并且有出现咧就系新冠病征，以及咧就曾经确诊，并且咧就入院接受治疗，同埋咧系曾经确诊嘅65岁或者以上人士。咁當然啦，就要準備啲譬如一啲嘅身份證明文件啊等等，咁其實都有唔同嘅條件喺度嘅，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揾翻咧就有關嘅字眼啦，好似呢一個咧就係屬於浸大中醫長新冠康復計劃。咁除咗就係浸大呢個之外咧，頭先亦都講過醫管局啦， 即系医院管理局啊，上年亦都推展咗一个叫做中医门诊特别诊疗服务，咁啊亦都咧就系为曾经确诊新冠肺炎啦，并且喺公立医院出院或者完成隔离，咁但系仍然系有相关新冠病征嘅合资格香港居民啦，咁啊提供一个咧就系按照临床诊断同埋病情需要咧，就喺全港18间中医诊所接受一个免费嘅中医内科门诊嘅。咁都有啲参加嘅资格嘅，咁时间关系咧都唔细讲啦，咁大家亦都可以揾翻啲关键嘅字，咁都系上网揾翻啲资料啊。咁如果你话长者嘅，咁可以问翻身边嘅朋友，咁记得个关键字叫做中医门诊特别诊疗服务，中医门诊特别诊疗服务，咁都系费用全面嘅。咁大家亦都可以揾翻相关嘅字眼啦。仲有一个咧就系嚟自赛马会长新冠康复计划啊，赛马会长新冠跟住个复康计划，咁亦都揾翻啲关键字，都系有一个咧，大家即系免费嘅服务咧，去翻俾大家去到治疗翻嘅。都明白嘅，有阵时，譬如喺我哋成日都系广东话俗称叫乜，中咗招之后咧，就容易咧就有一啲嘅后遗症啊，譬如咳啊，好似白日咳咁样嘅，咁啊，会令到个人咧都周身唔聚财又唔舒服啊。如果可以治疗嘅话咧，咁当然系可以治疗埋佢就更加好啦。希望大家个个都身体健康。 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啱听我一首歌，佢嚟自 Candy Sun 嘅《在天空刮一个洞》。咁啊，即系唔知系咪啲云咧，俾啲风啊吹咗开，好似有一个窿咁样。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啊，晨光正能量卫星。时间都嚟到早上嘅6:23，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香港都好多行山人士嘅，咁我哋星期五嘅时间咧都会讲好多行山嘅八宝，同大家 share 一下啦。咁啊，見到咧，即係呢個都開心啊！即係好人好事，同山系又有關嘅喎。前環境局局長黃錦星，以及咧就越野跑手黃浩聰咧，咁啊之前嘅時間喺呢個大帽山咧就執垃圾，咁啊更加咧就喺社交網站分享嗰個嘅畫面啦。咁啊，佢哋發現咧有人就將一個四人露營嘅帳篷咧就咁咧，可能真係露營完啦，咁啊就咁放喺個山上邊，營入邊更加有大量嘅垃圾啊，包括咧就廚餘啦，同埋未煮嘅食物。呢、這個咧就真係山上面嘅一啲即係超級垃圾蟲啊！佢哋話到咧，由於山上面太多垃圾啊，旅程咧就比佢哋預計嘅長。咁啊，佢哋一行人清理咗咧就大概15.5公斤嘅垃圾。每一個人落山嘅時間咧，都係攞住哇大包細包啲 shopping 咁啊。但係最慘陰公就係佢哋攞住嗰啲咧係即係啲行山人士冇光得心嘅垃圾。咁啊！佢哋梗系话到喂，太多垃圾啊，根本咧就冇办法全部拎走。咁佢哋亦都咧就系一边行上山顶啦，一边沿路咧就清洁呢啲嘅山径嘅垃圾。有阵时咧更加要行到一啲，譬如斜坡嗰度咧就负责执垃圾啊。咁所以呢啲咧就即系我哋成日话行山人士冇手尾，咁啊搞到咧就大家要揾啲热心人士咧就帮忙嚟执垃圾，啲冇公德心嘅人咧就应该受到惩处。佢哋更加話到咧，就遇上最誇張嘅咧，就包括有金屬手推車仔啦。哇！金屬手推車仔，我冇睇到個咩樣啦。咁但係有陣時啲街買都成幾百蚊、成千蚊嘅喎。仲有咧就係被用完即棄嘅頭先講過啲大帳篷啦。仲有啲譬如一大盒啊、新開嘅濕紙巾啊、各類型嘅垃圾，其實亦都好容易見得到。咁都即係心痛啊！心痛嘅山上面咧有咁差嘅環境喺度啊！嚇，啊連埋即係環保團體佢哋都話，今次嘅計劃咧就比佢哋原先咧嘅計劃嘅就多咗咧，就係一個鐘頭左右噶。咁啊，即係當然啦，佢哋都呼籲翻咧，大家要愛惜郊野公園嘅環境。咁希望大家上得山多咧，就千祈都唔好留有痕跡啦。咁行山遠足咧，就自己水壺自己帶，亦都係自己垃圾自己帶走。行完山不留痕跡咧，先至係快樂嘅行山旅程嚟噶。 将发生，也懒得管开心痛心。Oh， 全身伤势通通不要紧，如同初添加的快感。唯一不想一个人，原来明知想戒的人，爱到天昏转眼地暗。我不在乎生命沉默，只愿被夺还。原来迷恋偏偏更吸引，千过山车知觉剧真。We'll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跟你想话手杀数不清，喜欢加痛楚纠结的心情，你要我爱你永远就痛醒。We'll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would you wanna play this game， 不爱清醒冷静心 game， give me love give me pain。只想玩出了火，留铭心刻骨的痛楚。Oh， 寻觅感觉通通很赤裸，投入得不想知结果，谁管一生一世么？完全无需分这么细，够了不想等到下世，痛苦亦成小问题，即使这种痛最彻底。Oh， 的心情，你要我爱你，我愿做到清醒。 We'll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Would you wanna play this game? 不爱清醒，玩尽心境。 Give me love, give me pain. 等一等，一个一足，一跳一步。 Here we go， 要转一番再遇。 Baby no， 捉紧一个一带一分一刻。 Here we go， 一起一送一靠一光一刻。 Baby no， all this loving， all this pain， yeah yeah。 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呢首嘅歌曲嚟自身边嘅 Love Pain。19度的气温，先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继续贴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白元浩早上，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西新总统卢拉就任一个星期，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大批支持者仍然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在星期日冲击国会大楼，他们爬上建筑物的屋顶，又打烂玻璃窗，有人就拉起横额要求军方干预，推翻选举结果。附近的最高法院和总统府都同样受到冲击，警方就施法催泪弹驱赶。他谴责事件的时候认为博尔索纳罗的几次演讲鼓励了示威者的行为，他批评示威者是法西斯分子和狂热分子，说他们将会受到法律的全面制裁。卢拉又签署一项安全法令，加强对首都的安全保卫，以期尽快结束事件，法令将会一直持续到今个月的31号。欧美多个国家都谴责事件，强调民选政府必须要受到尊重，呼吁巴西示威者尊重法治、民主和他们的政府。德国警方拘捕一个32岁的伊朗男子，话他涉嫌计划使用致命化学物质发动袭击。检察部门在声明之中话，警方根据线报搜查了被捕男子位于雷克林豪森市和明斯特市的住所。这个男子曾经获取氰化物去发动基于宗教极端主义动机的袭击。有报道话，被捕男子的一个兄弟都被当局扣查。德国一个安全官员就透露，没有迹象表明被捕男子是代表伊朗的官方行事。英国传媒报道，英国安全部门近期对公务用车进行全面搜查，发现中国产识别卡，即是 SIM 卡，可以用于定位跟踪并且传输相关数据，引发对国家安全的严重担忧。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有关指责毫无根据，纯属捏造，强调中国做事一向光明正大，没有必要亦都没有兴趣去收集英国车辆定位的信息。中方奉劝英方有关人员停止虚假发布消息，停止擦喊捉贼的把戏。发言人又说，中国政府一贯鼓励中国企业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规则，在遵守当地法律的基础上开展对外贸易投资合作，中方坚决反对对正常经贸合作进行政治操弄、抹黑和污蔑中国企业。某些势力对中国企业进行恶意诬蔑和打压，企图搞断钩断链，不单止严重破坏国际贸易规则，亦都将会割裂全球的市场，增加自身发展成本，最后是搬起石头抌自己只脚。 翻嚟本港，香港同內地恢復免檢疫通關第一日，根據入境處數字，截至夜晚八點鐘，有超過45,000人次經陸路口岸進出本港，包括落馬洲支線、港珠澳大橋、文錦道同埋深圳灣，當中出境數字超過33,000人次。至於機場的進出境數字超過43,800人次，經水路進出境大約2,900人次。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免檢疫通關第一日去到落馬洲支線管制站了解情況，他對首日通關整體運作暢順感到滿意。李家超說各口岸整體運作良好，市民過關流程暢順，當局會密切留意情況，包括春節前後的安排，以便作出整體的部署，務求在穩妥可控的形勢之下盡快實現全面通關。特區政府都會同內地相關單位保持溝通，以決定下一步的安排。在天氣方面，預測多雲有幾陣雨，晚上雨勢較為頻密，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0度，吹和緩至清勁的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多雲有幾陣雨，風勢較大，本週後期和暖潮濕。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不是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想要二台利是封，有没有人可以帮到我？ 有。 咁请问我要点做啊？ 你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赶上最后机会，答中问题就有机会得到二台靓靓利是封啦！ 二台祝大家利利是是，身体健康好 easy。 大家好，我是一个科学家， 我是一个发明家， 我是创科人员。 科研并不是冷冰冰的科技创新，每个创科人员其实都是有血有肉有梦想。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厂》，每集请来一位本地创科人物，娓娓道出他们科研成果背后的动人故事。 今晚七点半， 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早晨啊，各位听众，朝头早嘅时间咧就嚟到6:37，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啊，咁啊又系一个新嘅星期啦，咁啊打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小白， 早晨啊，又系一个新嘅星期开始咧，真系啊，晨早气壮清新开朗啊，要抱住啲心态先得噶。 系啊系啊，咁呢啲系即系常规嘢嚟噶嘛， 系啊， 一个礼拜始终都会有。礼拜一二三四五六日咁啊，一二三四五六日咁样吓，咁嘢都系常规地嘅。 系啊， 咁翻工都系常规地啊。 嗯，系啊，翻工 嘢翻工，可能系一二三四五六咁样，或者一二三四五，都系常规工作。 嗯， 咁但系有啲人咧， 做嘅嘢咧就係、是、非常規嘅， 嚇、 啊，即係可能係斷一個計劃去 做，斷 job 咁樣， 斷 job 計做完冇啦， 嗯， 跟住又唔知等幾耐， 嗯， 接都又有可能要做，突然間要做好耐， 啊， 即係做完之後又冇， 啊， 咁於是者咧就係、是、不斷喺呢啲唔常規嘅工作裏邊去生活咁樣咧， 嗯， 你自己中意邊種啊？ 我自己呢其实都啊这个问题其实我都想了很多年。 嗯。 即是两样呢都有两样的好。如果你说、嗯、常规的工作呢一定是可以令到你收入稳定啦。 对、啊。 但如果不常规的工作呢那你又要啊有时候你的生活真的过得是逍遥自在。但你可能会担心、嗯、啊不知道下个月又怎样呢都有好多呢类型嘅担心，但如果你俾我选择嘅话咧，如果我自己我唔需要考虑咁多，我纯粹以个人嘅性格去到判断咧，我都会中意咧就系、是，譬如on project 咁样去收钱嘅。 嗯，系啊。咁虽然咧，你话常规工作可能有一个好稳定嘅收入，但系如果断旧嘢计啊，即系我哋叫断 project 计啊，断 job 计啊，亦唔等于冇噶嘛。 系啊。 因为可能你要识得计嘅就系、是、哦。拉匀条数，即系大约咧就系呢一嚿嘢可以赚到几多钱，拉匀条数其实可能差唔多。 系啊， 不过咧你就有一个感觉就冇咗嗰份稳定嘅安全感嘅。 系啦，冇错。 你今日接到，唔知跟住会唔会有啊嘛？ 系啊，然后又会谂，哦、啊，咁我老咗点算咧？ 系啦， 系啊，老咗都系又我冇气冇力嘅时候，冇人揾我做，咁嗰阵时候点算咧？即系又会有呢啲嘅彷徨。 问题又嚟啦， 嗯， 边个话常规工作？你又可以一直做到老嘅咧？ 哦，系啊， 又唔系嘅喎， 俾人炒咧 ，touch wood 系啦，即系中间如果你表现唔好，俾人炒咗咧，咁、 嗯、 又唔同喎，咁所以咧就会有啲人咧就会咁样讲啦，所以做 project 嘅人咧就会搏命啲嘅，因为今次唔知下次事啊嘛， 系啊，永远用最好嗰方面去到服侍佢嘅客户， 系啦系啦，咁、 啊、 但系做常规工作，有好多人就会诟病啦。佢就會得過且過啦、 嗯， 因為就要驚冇咗呢個穩定的收入。 嗯， 咁呢個咧就係有好有唔好啦。咁一個就係穩定啦，但係你可能會養難自己， 嗯、 或者更加唔得上進。 嗯、 一個咧就係穩朝唔得晚，不過就可能咧爆發自己小宇宙。 嗯， 咁啊每個人睇法都唔同，咁所以睇下你自己點睇嘅。咁當然啦、個個人都係咁樣噶啦。做開常規工作嘅人就會話：，唉，不如試下斷 job 計啊！可以自己控制時間，咁做開斷 job 嘅人咧就會話：喂，不如試下做啲常規工作啊，我可以穩定啲。本身都係咁樣嘅，你又望下嗰邊，佢又望下嗰邊。 係啊，係啊。 所以乜嘢人係最好嘅？就係、是、兩樣都做過之後，佢自己去選擇。 嗯。 即係譬如我話呢樣又做過，嗰樣又做過之後，佢先至可以明白究竟佢自己想要啲乜嘢。 嗯，都系嘅，人同、人咧，经常都系要改变。我真系咁觉得噶。你永远咧，如果你做开常规工作，你做下头先钟哥讲，你又想即系当接下 project 咁嘅日子，你接咗可能接咗几年，你又不都系又要稳定啲啦。你稳定咗几年，你又不如都系自由啲啦。啊，人咧真系都好难去到甘心咧，就系一种嘅生活模式啊，真系。 系啊，但系咧有一啲人咧就好有趣，我识有啲人好细个嘅时候咧就话。我想做一啲好稳定嘅工作，跟住我已经好语重心长同佢讲，唔好咁快谂呢一样嘢住啦。 嗯， 试咗先。 嗯， 试咗唔同嘅工作模式先至决定，而唔好一嚟就一做咗个常规，跟住成世就常规。 嗯， 一做咗另一组就系咁做另一种，因为你唔试，你永远唔会知。 系啊，可能试咗之后发觉，原来我喺呢方面。我好有兴趣，个兴趣咧，甚至乎系觉得，就算每个月收入唔稳定，但系我入边嗰个满足嘅感觉咧，可能有阵时真系一份长工俾唔到你嘅。 系啊，做电台咧，我觉得就系咸淡水交界。 嗯， 我哋日日都翻工啊，好似好常规啊。 嗯， 其实喺常规里边，我哋好不定期嘅啲嘢。 系啊， 经常都会有啲突发性事件你要处理啊，或者你开工嘅时候就六点啫，开麦六点啊，咁但系你收工唔知收几多点啊，所以我成日觉得做电台就啱啱喺中间、 嗯， 好似有常规，但系你又唔系好常规。 系啊，我哋都系要好靠自己嗰、那个勤力啊，好靠自己嗰个脑筋点样急转弯去为自己。 即係佢為自己嘅將來繼續咧做打拼做得好。 係啊，好啦，喺呢個常規我要翻嚟嘅時候，都不常規地準備換件咩衫翻嚟。 哦，好啊，好啊，好啊，轉頭見，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而家十九度啦，不过有阵时啲天气咧都会突然间又话可能呢排咧有少少雨水啊咁样，有雨水嘅时候咧个体感上面又可能会再冻多少少啊吓。不过睇翻今个星期嘅温度咧，都系介乎喺18至到23度左右嘅。咁啊，都会嚟紧嘅时候咧，今个星期五开始咧都会大雾啊，大雾嘅时间又嚟啦。但系去到下个星期一啊，下个星期一咧气温咧又会再次咧就系冻翻啦，去到咧就系最低嘅暂时见到系最低13度，咁啊比而家咧又再冻翻多6度啦。咁所以咧大家都要注意住保暖。喺我哋注意保暖嘅时间，好多时大家都会选择用一啲叫做加热嘅衫。特别是打底嗰啲嘅衫啊，吓嗰啲特暖嘅衫，令到大家咧就可以充分咁保暖。除咗咧喺外层嘅毛衣啊、羽绒外套等啲保暖衣物之外，亦都可以咧系叫做用啲底衫发热咁样嘅。咁啊，到底啊系啲咩原理嘅咧？我哋叫做发热衣啊，即系发热嘅底衫啊。其实咧唔同品牌亦都有推出噶，佢哋嘅原理到底系点样咧？咁有研究专家就指出啊，人类嘅身体咧，其实咧都系需要不断咁样去到咧就保暖嘅。一日入边啊，其实我哋亦都会不断排出咧水气，特别系水蒸气，大概咧就800ml嘅水蒸气。而发热嘅衣服咧，特殊嘅极细纤维就能够捕捉到呢一类型嘅水蒸气啦。当你啲水蒸气被特殊嘅纤维锁住而冇办法移动嘅时间，咁水嘅分子嘅运动量咧就会转热成为咧就呢一个嘅热能，因此先至会有发热嘅效果。呢啲水分最后亦都会透过纤维咧去到排出去噶。嗱，发热衣需要咧就系吸湿噶，并且运用呢啲嘅水蒸气嘅能量先至能够发热噶。为咗证明呢一点咧，咁所以都有人咧就将呢啲水啊就喷喺啲发热嘅布料上面，并且测量喷水前同埋喷水之后嘅温度。咁啊，但系讲到即系着呢啲叫做保暖嘅衣物咧，都有啲叫做方法噶。咁啊，但系有好多人咧就会着错咗，例如错嘅穿着方法。先着咗底衫，然后先至再着上呢啲叫做发热保暖嘅衣物啊，咁系错嘅，因为发热嘅衣物咧，特殊纤维需要捕捉身体排出嘅水蒸气先至能够发热。如果本身你嘅底衫都已经会隔住咗咯，咁样咁啊做唔到呢一个嘅效果噶啦。又或者你穿咗一啲尺寸完全唔啱身嘅发热衣，不过如果唔啱唔够贴身嘅话咧，着起上嚟松泡泡，咁就会降低咗特殊纤维捕捉水蒸气嘅效果。就算平时喜欢着松身少少的底衫，但是选购这一类型发热衣物的时间，仍然是希望大家挑选一些就是贴身的啱尺寸的。还有错误的方法就是会在大量流汗的情况底下着着一般的发热衣。虽然话就话咧系捕捉水蒸气，但唔系捕捉水。如果大量流汗，例如运动嘅时间着住呢啲嘅发热衣嘅话，就会因为身体排出过多嘅水分，导致发热嘅衣服咁啊吸收嘅冇办法咧就迅速排出啊，即系啲湿气咧就湿咗啦，但系冇办法咧就干得透，咁啊锁唔住啲水分，反而会令到身体咧就因为外来嘅温度而变到咧就系更加冷、更加冻嘅。所以大家去穿着这些衣物的时候都要留意住不同的方法。 还好 每朝总有日出继续陪我，还有面包鸳鸯陪多一杯，如果其实欠比得的多，还是笑比哭的多，我不清楚。还好有出搞笑电影午夜重播，明早我的纠结日子叫做捱过，标准降低应该过得比较易过，有事情总可庆贺，永远同样会完，回头是明日很远，太远了无谓许愿，勉强然后信愿，才明了愿未够完，我奋斗过便能弃权，还是记得如何尽兴，如何流泪也笑着回应，扮做乐观者安慰心灵，携带香槟两瓶，只需相信生命会有被庆祝事情，和时日拼命，疲劳还是有节目如轻，不考究验证何为快乐，其实快乐无凭无证，呼吸都有纪念性，提起母亲总算健康算做不错，朋友望穿秋水最终开始拍拖，燃亮庆祝的花火，留下满足的星火，烧许都好，圣诞还是过年，团圆是还在的脸，拍照提名一纪念，放弃回味以前，才留神谁在眼前，已变了我做人格言，还是记得如何尽兴，如何流泪也笑着回应，扮做乐观者安慰心灵，携带香槟两瓶，只需相信生命会有被庆祝事情，和是一拼命，疲劳还是有节目如轻，不考究验证何为快乐，其实快乐无凭无证，呼吸都有纪念性，人很多种感觉，眼泪如流落更尽情娱乐，人应不应醒觉，笑到没知觉，想至六岁大情大声，随时随地也这样随性，寂寞日子中歌舞升平，雷雨之间放晴，干杯一下肯定会有未庆祝事情，人潮内畅泳，抬头还是有脚下明星，应该更尽兴，无论生命还是怨命，仍然还有 一首嘅作品，嚟自杨千嬅，还有事情可庆祝。出面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67%。有今天早上嘅职场 KOL 系列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KOL 系列咧，今日邀请到啊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喺度。早晨阿陶，新年快乐！ 喂，新年快乐，小白。 早晨啊，咁啊最近咧，其实亦都睇到好多网上边有讲到咧，就系、是、好似有关于 Apple 嘅三个品牌嘅时候咧，咁啊佢有一个咧电池方面嘅维修服务嘅一个价格调整。咁啊其实电池对于手机嚟讲，当然系非常之重要啦。如果你话我自己个电话有阵时粒电咧，疏疏地。我都會選擇去換電而不去換呢個手機，因為換咗粒電係咪整體性都會令到嗰個手機嘅效能咧恢復翻正常嘅咧？ 係啊，冇錯，正常咧換翻粒電咧，的確咧係會改善咗如果嗰嚿電真係個問題，即係出現咗好大嘅問題嘅時候咧，換咗嚿電咧，的確係我覺得都幾環保，亦都咧可以咧保障到你自己嘅資料咧。唔容易係外泄嘅，因為喺傳送電話，即係傳送資料過電話嘅時候，如果唔係經理嘅操作咧，其實你俾我都幾擔心嗰啲資料會唔會洩漏嘅。 但係如果你話一粒電咧，當佢嘅電壓開始唔穩定或者舊咗咧， 我見到其實成日都會有彈 app 啊、輕機嘅情況出現。其實係咪真係關粒電池事？粒電池 OK 嘅，100% 新嘅，係咪就可以令到成部手機就唔會出現翻呢啲問題嘅咧？ 嗱，都真係有一定嘅可能性㗎，因為咧，如果個電池咧佢真係出現唔正常嘅時候，有時候係會用下，跟住你部機熄咗，即刻再著翻，其實都會出現呢啲咁樣嘅情況嘅。咁所以唔單單淨係彈 apps， 因為有時候咧係會成部電腦成部電話咧可能會自己 restart 咗。 哦，我有段時間個電話都有遇到呢啲問題，咁我就的而且確係換咗粒電之後咧，以上所提及嘅問題，彈 app 啊，自己熄機再開機咧，係真係消失咗嘅。咁老實講，幾百蚊嘅啫，咁大家睇下自己。視乎翻啦嚇，自己嗰個嘅選擇啦。咁如果你想去坊間嘅，咁又有一啲坊間嘅維修服務，不過就會影響到唔知會唔會你哋自己本身電話嗰個保養啦。另外咧就係、是你話三個品牌嘅公司，佢哋亦都喺嗰個電池上面有一個價格嘅調整啦。咁如果你大家中意嘅，咁就可以幫襯翻；唔中意嘅啊，咁就由佢啦，啊，適隨轉變啦。 3月1日就加價啦。 咁大家留意住。咁另外咧，我知道呢一個嘅品牌嘅手機咧，其實佢哋有一個車禍偵測系統喎。呢一類型嘅系統其實除咗佢之外 ，Android 嘅系統有冇？ 真係唔多發現咧 ，Android 真係有帶俾呢一啲咁樣嘅功能喎。咁啊，所以咧，三果品牌當推出嘅時候咧，的確咧係覺得哇，佢個功能好似幾好用喎，因為可以偵測到個車禍。咁但係坦白講啊，所謂偵測嘅話，其實都係去 detect 你嗰個身體嗰個狀況究竟有冇受到撞擊。咁所以咧，有時候可能如果係一啲誤會嘅撞擊咧。佢有機會都會變成一啲誤報啊，判斷咗哦，你好似又發生車禍咯咁樣，咁所以都有唔好嘅地方嚇。 咁如果佢真係偵測到有車禍發生嘅時候，咁個電話其實可以做啲咩咧？ 佢如果有嘅話，佢就會彈咗一個SOS 嘅訊息出嚟啊，就會叫你你需唔需要求救啊？如果要嘅話咧，咁你就可以撳咗佢啦。 哦，如果唔撳嘅話，佢都會即刻幫你打電話嘅喎。呢、這個我記得好似咧，曾經喺我行山嘅時候啦，我有一位行山嘅隊友有類似嘅功能嘅。咁佢嗰陣時個狀況咧，就當然行下啦。咁佢又掛住傾偈，冇睇到啊，原來有個大窟窿喺度。佢又即係跌咗落去一個咧，大概係2米深嘅地方。咁然後佢都有講啊，話佢身上面嘅電子裝置咧，就即刻咧就顯示咗咧係發生意外。跟住佢咧。佢都未睇自己嘅傷勢啊，佢就即刻要揾翻嗰啲電子裝置出嚟撳熄佢，因為佢話如果佢再唔撳多幾十秒嘅話咧，就會幫佢報咗警，咁就比較上麻煩。即係可能類似嘅裝置咧，都係某程度上的而且確咧係會幫到大家去到需要救援嘅時候幫到手 嘅。但係當真係發生誤報嘅時候咧，你就要馬上取消佢啦。如果唔係咧，佢就真係會咧幫你去聯絡。 喂，另外咧，我有啲坊間嘅傳言啦，成日都話如果手提電話放喺個床邊嘅話咧，就會有好多嘅輻射啊。咁有啲人甚至乎話夜晚佢全屋咧連埋嗰個 WiFi 嘅裝置咧都會熄埋嘅，目的就係希望可以大家有一個舒服啲嘅環境，唔需要再俾電波輻射騷擾。其實呢一類型嘅叫做報告咧，係咪真係有歧視，定還是其實冇咁多輻射嘅，係我哋自己疑神疑鬼咧？ 官方啊，一向都係聲稱咧，呢一啲嘅電子產品咧係通過咗安全嘅要求嘅，咁所以即係話咧，佢哋係會產生輻射，不過咧個量係好低，咁就理論上咧就唔會對你嘅身體造成傷害嘅。 如果擺得太近得唔得咧？ 嗱，咁呢個所謂嘅測試，其實真係我覺得好難講嚇，因為根據翻每個人嘅體質啦，或者你用嘅機種啦，其實都會有唔同嘅影響嘅。咁但係最重要嘅關係就係未必一定係你嘅裝置發射一啲嘅輻射出嚟嘅，因為其實可能喺大氣，即係喺我哋嘅空間入面，其實可能有好多裝置都依然有即係依然有輻射射咗出嚟，係我哋唔知嘅。 咁講啦，聽眾係太過擔心嘅，咁啊自己攞個嗰啲輻射嗰啲探測儀器喺屋企即係度下咁樣咯。咁如果度到係嗰個安全值係冇問題嘅，咁啊唔需要擔心啦。如果你咪揾到邊個電器？唔係，因為淨係電話啊嘛。頭先阿圖都話，其實可能有某一啲嘅電力，佢哋亦都有一啲嘅功率，即係產生出嚟嘅。咁你咪覺得啊，呢個佢個功率都開始大，或者有陣時機器老化，電子零件咧舊咗，佢輸出個功率亦都會有所改變。咁當佢改變咗，做出一啲負面影響嘅時候，咁你就換咗佢。可能最好真係要咁樣。 冇錯，不過反而咧，我唔係擔心輻射嘅問題喎，反而我係擔心係個電話係會騷擾你，因為如果你係用緊震機或者係有聲音嘅話，你擺喺枕頭邊，其實有時候有啲訊息係你即係你唔係你控制到佢彈咗出嚟嘅時候，其實係會滋擾到你，又或者可能你慣咗放喺枕頭邊，你可能硬係會攞亂，硬係會攞出嚟睇，其實。影響到你自己嘅睡眠， 同埋有陣時咧，我都遇到個情況，因為我係一個好黑嘅情況底下先可以瞓覺嘅。咁咁黑嘅環境入邊咧，如果個 mon 放咗喺牀側邊附近嘅話啦，當日有一啲嘅 message 嘅時候咧，佢個光咧就會好殘眼，就即刻成間房咧好似光曬咁。其實都會影響嗰個集中精神睡眠嗰個狀態嘅，所以我都會慣咗調轉佢嚟擺咯，即係熒光幕咧就向底。咁啊，好似會好啲，咁啊，大家都可以視乎翻自己嘅狀況啊、環境，選擇翻呢啲使用嘅電話嘅方法啊，同埋即係頭先講嗰啲啦，輻射嗰樣嘢，咁如果你真係唔安心嘅，咁咪自己諗辦法去 check 咯。咁啊，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阿圖， 好， 好，拜拜， 好，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世界，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口岸进出本港，包括落马洲支线、港珠澳大桥、文锦道和深圳湾，当中的出境数字超过33000人次。至于机场的进出境数字超过43800人次，经水路进出境大约2900人次。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一道广阔的云带正是覆盖该区。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有几阵雨，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和暖潮湿。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顾纪君，希望大家能够善待自己，爱自己多一点，多一点正能量，希望大家就可以身体健康。 我是江美仪，每早起身的时候望着块镜跟自己说，你得的，你是最好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安哥同学会，陈涛安。各位同学上堂啦！ 二台话你知， 我有朋友就快做新手父母，我应该去边度咧买份礼物送俾 B B 好咧？ 去会议展览中心。 吓 啊！我个侄女咧就快五岁生日啦，喺边度可以买到新款好玩又益智嘅玩具呢？ 都系去会议展览中心啊！ 吓、 啊。 又是会展，如果我想买啲文具用品俾我儿生仔，你又是会叫我去会展？ 正確，因为喺嗰度会举行文具及学习用品展、婴儿用品展、玩具展，仲有眼镜展添啊！你哋可以顺便换翻副新眼镜。 好、啊，去一个地方就可以揾齐晒咁多嘢。 呢四个展览系喺几时举行噶？ 1月9日至到12日，去到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就可以睇到啦。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阿欧、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好多人都换咗证啦，点解你仲拎住旧款智能身份证？ 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会在2023年2月11号后停止接受换证申请，而领证服务将会维持至2023年3月3号。换证最后阶段，把握时间换证，未换证的就快点预约吧。 2022年我达成了几个目标，2023年我要为自己定立更多啊。 细佬，在你定目标之前，我想关心一下你张太空卡实名登记了没有？ 吓， 未完成登记的太空卡在2月23号之后就用不到的了，快点准备好去登记。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又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18间指定邮政局找人帮你都得，然后啊，你咪再指望你个2023年嘅宏图大计咯。 收到，新目标就由电话卡实名登记开始啦。 有咩唔明可以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早晨啊，朝早嘅时间7:08啊吓，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咧，咁啊可以同听众一齐先睇一睇噶。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都是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今日晨光交通天文台入面呢，星期一嘅早上呢，我哋搵到交通组嘅阿姑喺度。早晨阿姑。 早晨小白。 出面嘅交通情况系咪都算系几好呢？ 都唔错㗎。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至红隧九龙入口只系近住收费广场多车少少，其余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封路情况，土瓜湾北帝街爆水管，北帝街介乎码头角道至木厂街之间全线封闭。另外，佐敦宝灵街同样都系因为爆水管啊，咁宝灵街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之间同样都系全线封闭。咁大家经过，请改道行驶啦。 嗯，咁都问翻阿姑啦。其实即系见到三隧分流咁啊，所以因为嗰个价格都系所调整啦。 冇错。 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而家你都话到，其实喺九龙入口嗰度就少少车龙啦， 少少 系啦，少少嘅啫。咁所以好快就会过到过海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譬如喺中午、下昼啊，或者放工嘅繁忙时间，其实你又清唔清楚，或者翻工嘅繁忙时间，咁嗰个情况又系咪即系有改善到咧？ 嗱，我哋就唔可以作准，因为其实啱啱调整价格冇几耐，咁大家啱啱都系新年，可能就仲系请紧假，所以都唔系话好准。咁我哋可能都要睇多个零两个礼拜先至可以。 随时要过埋呢个农历年先得喎。 哦，都唔出奇噶，因为今年新年都几早啊。 系啊，系啊，早来的兔年啊。 咁其实咧，我哋啱啱睇镜头咧，其实唔系。条条行车线都塞嘅红隧嗰度，咁、主要咧反而系排嗰、那个自动收费嗰度咧，有零零舍舍有两条龙，其他咧都系几顺嘅，其实都系啦、 哦。有阵时候我都有啲即系有啲迷思啊，即系你明明系谂住有个自动收费系快啲噶嘛，系啊，我都明啊，因为我都系有申请到嗰个服务，咁但系有阵时候我呢边。 点解要排队？ 反而系慢车中过去、 我就反而冇申请嘅。我哋有时都见到， 好长喎、啊、条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即系睇下唔同隧道都有唔同嘅情况啊吓，咁啊一般嚟讲系朝到咧系会比较快嘅，即系你直过啊嘛， 系， 咁但系而家即系随住都有越嚟越多唔同嘅收费办法咧，咁、我相信都唔系净系得一个提供呢一类型嘅叫做缴费服务啊。 你啱啱就系 tag 咗我想讲嘅嘢啦，冇错冇错，今日就运输署喺上个礼拜五咧就公布咗呢个不停车缴费服务嗰个计划。的詳情啦，咁咧就會率先喺二月咧喺青沙管制區度推行嘅。 二月係， 咁即係尖山隧道、沙田嶺隧道一帶嗰度有個收費廣場，嗰度會行先。然後三月咧就會推到去城門隧道同埋獅子山隧道嘅。 哦，獅子山隧道都有、啊。 嗯，冇錯啦，即係啱你啦。係啦。咁跟住喺今年内咧，陆续都會即係喺各個隧道咧都會推行咗呢個計劃噶啦。 係。 咁就讲返个详情啦，咁如果你呢一两年呢有去运输署续牌呢，你会见到个表呢零零四四下面呢剔问你想唔想要嗰个叫做二通行嘅车辆贴。 哎呀 你冇剔到啊， 有个咁嘅。有個咁嘅條款， 你係咪請槍手幫你搞㗎？ 唔 係 啊，我自己搞㗎。係 啊，喺最底㗎。 咦，我冇遺意 喎。好細隻㗎啲字，喺最底㗎咋，真係。 係啊。 咁唔緊要。 我冇剔到，我冇得搞翻先。 冇問題 啦，政府嗰啲應該。 我哋剔咗咧，就會陸續咧收到隧道費嘅公司咧，會寄個車輛貼俾我哋㗎啦。如果冇申請到嘅都唔緊要，可以上翻易通行嘅網站。咁咧，你就要填翻少少資料。咁首先咧，就係要你嘅車輛登記文件，即係你嘅牌簿，同埋你本人即係登記車主嘅姓名，同埋電子聯絡方式，即係 email 或者係手提電話嘅 number。 嚇嚇嚇！ 咁咧， 上網都搞到噶嘛？ 上網搞到㗎，唔使錢嘅。咁每架車第一張車輛貼係唔使錢嘅。 係。 咁你申請翻，咁佢就會郵寄翻去你屋企嗰邊㗎啦。 哦。咁啊都方便喎，咁 啊 以後即係過嘅時候就去一聲咁就可以過。 係啊，佢就好似喺台灣咁樣，佢有個架咁樣，你過其實連線都唔使 cut 㗎啦，連嗰啲收費亭都會冇咗㗎啦，遲啲。 哦，連收費亭都冇咗啊？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你收到嗰張貼之後咧，你就要黐咗喺個擋風玻璃度啦。咁、 啊、 你就佢就會射即係 scan 到你個車輛貼，同埋你嗰個登記嗰個平時車喺擋風玻璃嗰、那個。车贴个贴啦，咁、之后咧，你本身咧你就要系开咗个户口先喺嗰个易通行嗰度，咁有三款嘅，咁我哋一般都系用翻一般嘅车主户口、 啊。 如果你商用车咧有两款嘅，咁一个咧就系商用车公司户口，就系、是、司机要同公司咧分边个俾隧道费嘅。 哦， 咁如果唔系咧，就有一种叫做商用车司机户口，就系、是、司机全数俾隧道费嘅，即系譬如的士司机咁样。 哦， 咁你申请咗之后咧，佢就会你就要连结翻你架车啦，同埋你要 set 翻个缴费方式嘅，譬如话你用信用卡或者用银行户口、 啊、 或者点样。 啊， 咁你喺嗰度登记咗之后咧，咁你过就自己过就得噶啦，咁、就连线都唔使 cut 啊，又咁就连挤塞嘅机会都会少咗，即系有意外嘅机会都会细咗。因为有时其实我哋见到喺隧道口发生嘅意外咧，都系啲车哎呀入错线要 cut 线， 系啊系啊， 后面又唔让或者点样就撞咗。有时其实机会都几大。咁如果用咗呢个方法之后，咁相信意外机会都会细咗嘅。 哦，咁如果而家都有啲叫做免足式嘅缴费方法噶嘛？ 系。 咁如果我本身都已经有 label 贴咗喺个玻璃嗰度， 咁你其实就直接喺银行嗰度扣数就可以噶啦，连即系攞个电话出嚟。都唔使噶，而家 系 啦。但假設如果即係譬如話，哎呀，我未申請得切，但係青沙管制區已經搞咗咯喎，咁點算咧？你照過冇問題嘅，喺14日內之後，俾翻嗰個隧道費就可以噶啦。咁、但係你遲過14日咧，咁就有機會要罰款。 嚇、 啊，係啦。就系、是、咁， 呢、个去边啊？运输署啊？ 喺运输署易通行嘅网站，咁有详细嘅。咁你喺上面慢慢睇啊。如果要申请就申请翻啦，攞、到车辆贴就喺嗰度开翻个户口就可以噶啦。 哦，咁大家要留意住啊，都唔错啊呢、這个，即系我觉得系。即係對於駕駛朋友嚟講係一大就進步啊！ 遲下可能我哋連交通都唔使講噶啦， 咁又 我哋可能就飯碗都不保噶啦。 唔會嘅，即係點都需要話翻俾啲人聽啦。出邊咧係正常，同埋交通嘅嘢咧好多萬一嘅。 咁啊係， 咁我哋都要有啲精英喺度 stand by。 咁你要保住我份工啦， 放心啦，唔使我保你份工都會喺度啊。 係啊，我凳都未坐亂㗎。 你講呢啲啊，好啊，唔該曬阿姑， 唔該小。 白。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问一问阿欧先啊，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喂，头先阿姑个资讯好好啊， 系啊， 入镜我做得好好啊， 唔系佢 系啊， 坐定粒落啦，阿姑呢啲 系啊，唔使惊唔使惊啊，淡淡定有钱剩啊吓，咁啊，今日天气咧阴阴天咁啊，有少少凉风，估计咧嗱，估计啊，今日应该会有机会落雨嘅，咁样以小弟嘅分析，咁、所以你话喂大零八姐咧都无往而不利噶啦，咁或者今日就。穿啲防水嘅衫啊、褲啊咁樣，即係有啲風褸啊咁樣，即係一件就算你叫翻工嗰啲打工仔要打曬呔咁樣，可能出面都整翻件風褸啊，即係當愛嚟擋雨之用咁樣，咁都幫到手嘅。咁希望即係今日天氣唔好太壞啦。咁我望上去就暫時未落出雨嘅，不過有冇機會落雨咧？咁估計一陣小白講個詳細天氣咧，應該都會講埋出嚟噶啦。咁樣係啦，咁啊，小白交俾你講講詳細天氣係咪真係有機會落雨啦？好嘛？ 好好，唔该晒，好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系咁嘅，多云有几阵雨，日间最高嘅气温咧大概系20度噶，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今日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嘅吹强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系多云啦，有几阵雨，风势亦都系较大噶。咁啊，本周后期咧就和暖潮湿，而家咧就19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65%嘅。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到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头先都见到话，哇，有天气潮湿，咁啊到底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又系点样嘅情况咧？嗱，星期二方面咧，咁啊亦都系个雨水方面咧，就明天啊可能会比较上密少少啦，咁但系唔系话好大嘅，咁呢个嘅个雨水咧就应该会系延伸到去到星期四左右啦，除咗星期五同星期六咧，就见到天文台嘅指示都话，喂，好大雾咯噃。大霧完之後咧，去到禮拜日啊，新地嘅時間咧，同埋星期一咧，氣温咧又會跌到落去最低嘅13度左右。咁所以咧，天氣咧都暫時係飄忽不定啊嚇。咁啊，今個星期咧係有啲雨水啦，有啲霧啦，然後咧就會有啲氣温調整，即係凍翻嘅。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呢個天氣嘅變化啦。早上7:19嘅時間，咁啊而家就19度啦，相對濕度65%。咁啊，有我哋嘅晨光大學啊。 晨光大學 精伟你好啊， 早晨啊， 早晨啊，喺晨光第一线咧，我哋又向你学习下啦，又系参考一下咧，有啲乜嘢好戏嚟紧会上映嘅先 系啦，咁啊，即系咧，我哋喺新光上次我哋都有讲过啦，就一定系我哋一个粤剧嘅圣地吓，即系而家虽然李居明师傅啦嘅先有场地啦，但系其实都系推广紧好多嘅粤剧嘅，咁而当中咧，即系长期都。因为佢哋有演出咧，就一定系明知星剧团啦。明知星剧团系边个噶？知唔知啊？嘉明， 我知道系盖明辉， 系啦。因为之前咧，其实以往嘅集数咧都讲咗好多次噶啦。咁啊，即系始终咧都系我哋即系一个班霸啦吓。明知星吓，我哋称之为班霸嘅意思咧，就即系佢长期都有好多嘢演出啊，亦都系卖过满堂红嘅。咁啊，所以咧都系非常之受观众嘅欢迎啊。咁啊，即系明知星咧，通常每年咧都一定有贺岁嘅。咁啊，即今年咧，佢哋嘅贺岁咧就定咗喺1月29日到7日吓。咁呢咁多日咧就系、是、即系佢哋喺新光嗰度会有演出啦。咁啊就系呢个正月初8到正月17日嚟嘅。咁啊九日咧就做11场吓。嘉明你应该好明啦，因为嘉明都系读演艺啊嘛，系咪？ 系。 咁我谂观众其实应该明白我哋讲咩叫做9日11场噶系嘛？ 应该知道嘅，即系我哋唔系净止话一日做一场咁简单。 冇错啦，即系其实呢啲系我哋啲行内术语嚟嘅，几多日几多场呢啲咧，咁啊可能观众咧慢慢听下都会知道啦。譬如可能有时做话剧就4日6场啦，系咪？系啦，要讲得好清楚先，系4日6场，唔系46场吓，即系喺四日入面，喺四日入面咧就会做6场戏，即系可能我哋有啲时候咧即系安排咗日场夜场咁嘅意思吓，咁所以咧今次佢哋都系嘅，今次咧佢哋就正月初八嘅时候就系、是、头嗰几日都系净系做夜场啦，咁之后咧就喺正月13日。就有日场嘅，咁其实咧，大家即系因为佢嗰个日数同埋嗰个剧目都比较多啊，咁佢最主要 咧喺29号到1号吓，即系1月29号到2月1号嘅时候咧，就做紧佢哋诶一个阿李师傅写嘅一个戏吓，咁就叫做《相遇追梦》吓，咁都比较新一啲嘅。咁如果有啲朋友未睇咧，都可以去研究下、了解下、学习下啦。咁因为咧都系一年做四日啊。咁依家其实咧有好多新戏咧都未必系可以一年做四日嘅，即系因为惊观众接受嘅程度啦，又或者系即系对于一啲新嘅戏嘅嗰个接纳程度啦，都会有咁嘅可能嘅。不过咧，如果佢哋系即系即系都演过，我记得好似系演过噶啦呢个戏。咁但系咧，即系即系都做到四日啦。咁咧，相对咧，即系话呢个戏咧都好受观众嘅欢迎啦。咁样嘅，咁之后咧，另外咧。就到喺3号，佢哋就休咗2月2嘅吓，到2月3号嘅时候咧，咁就系做截止戏吓，咁啊做截止戏咧就下午1:30嘅场口嚟嘅，咁啊到3号晚咧就做又系大家好中意嘅剧目啦，《花田八喜》啊，呢啲开开心心啊，《花田八喜》 而之前嗰个好热闹嗰啲啦， 冇错啦，咁啊之后咧。到4号咧就紫钗记吓，紫钗记呢啲咧都系即系大家好喜爱嘅剧目啊吓，咁啊即系最后大团圆咁呢啲啦，都系一啲大家都好开心嘅。咁就到5号咧就有日场嘅，日场咧就做紧龙凤配吓，又系呢啲轻轻松松咁样嘅一啲剧目嚟嘅。咁之后咧日晚场嘅时间咧就系香消12美人柳吓，咁另外咧到6号夜场嘅时候咧就。赵重写状吓，嗰、那个咧就即系夜晚7号嘅场口嚟嘅，咁但系咧佢哋就唔卖飞噶啦，嗰日就吓，咁所以咧不过都系明之星入面一个都会做嘅剧目啦，咁啊所以都同大家讲一讲，咁但系咧如果大家真系中意嘅咧，其实我觉得咧最睇阿俗嘅。7号晚潮潘安啊， 哦， 系啦，潮潘安咧，即系正常都应该听讲过啦，系咪？ 系好有印象啊。 系啦，潮潘安咧，即系入面亦都有啲男扮女咁样嘅桥段啦。吓、啊、咁虽然咧，阿 Joyce 咧，即系阿邝明辉咧，佢本身都系女儿身啦，但系佢本身咧就演紧即系新角噶嘛，系咪？咁喺新角入面咧，又要再扮下女兒。咁啊，即系呢啲都系有啲得意嘅，咁同埋咧，即系讲紧好靓啦，咁呢个扮相好靓啦，咁啊，其实咧，即系普遍嘅市民咧，可能如果睇开影视作品咧，就可能会相对地熟悉阿 Joyce 姐啦，即系邝明辉啦，咁但系。其实拍咗佢好多年嘅拍档啦，阿美英姐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前辈啦，亦都系喺艺术上面咧即系有非常之多嘅成就嘅。咁啊，佢特别咧佢个扮相系非常之俏美嘅。 哦，咦，又可以留意多啲喎。 咁啊，美英姐早前咧佢哋两个咧都相继曾经有意外啦，或者身体嘅状况咧就演出唔到。咁但系而家咧都即系翻翻嚟啦吓，即系曾经传闻过佢哋会唔会就咁就。唔做啦，或者点样啦，咁大家都即刻觉得好可惜啊，咁所以咧，大家后屘而家就淡定啦，啊，即系两个都应承就出翻嚟做啦，啊，大家观众市民好中意，咁啊，所以继续做，咁所以咧，即系亦都可以系趁机咧，即系新一辈嘅朋友仔咧，亦都可以喺新年期间嚟到去入场，即系支持多下我哋嘅粤剧啦，同埋咧就系、睇下我哋前辈嘅风云啊。到底怎样做，因为呢所有的前辈做落的东西呢我们当然啦新一辈的演员接得住就尽量接啦当然是这样的我们成日以前被师傅骂我们不要富穿窿啊是啊富穿窿的意思即是带了些东西下来就甩走了嘛是不是但是即尽量接到就接啦但是始终呢前辈们他们那些这么多年的经验啦他们的风韵呢在台上面呢即始终是现场表演啊你就算呢再有几多嘅录影呢都系两件事嚟嘅。咁啊嘉明好明啦即系逢系话剧演出又好音乐剧演出都好即都系讲 live 㗎嘛我哋系咪咁 系啊喺舞台上面真系可一不可再㗎好多。 冇错同观众之间嗰个互动啦即系嗰个感觉啦即系嗰个张力啦带到俾大家嗰个压台感啦呢啲呢全部都系要喺现场先感觉到嘅。咁所以大家有兴趣就去买 系、哎、多谢晒精伟今日嘅好推介啊！咁我哋下个礼拜又再见啦。 好啊！ 怎样转，再怎样转，身边有你陪我幻想兜圈，回味甜又软，分享总永没完，空想中那飞船总没入场券，门打开梦想到 时间七点二十九分啊，搵嚟呢首嘅歌曲咧，嚟自叶明熙嘅《好想约你》。出边啊，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5%。天气方面啊，多云有几阵雨，日间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啊，吹强风嘅。嗱，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啦，有几阵雨，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和暖潮湿嘅。咁啊，转头咧七点半钟翻嚟啊，继续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同内地恢复免检疫通关首日，根据入境处的数字，截至昨晚八点钟，有超过45000人次经陆路口岸进出本港，包括落马洲支线、港珠澳大桥、文锦道和深圳湾，当中出境数字超过33000人次。至于机场的进出境数字超过43800人次，是经水路进出境大约2900人次。巴西新总统卢拉就任一个星期，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大批支持者仍然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在星期日冲击国会大楼，他们爬上建筑物的屋顶，又打烂玻璃窗，有人就拉起横额要求军方干预，推翻选举结果，

V y ngắn D V A C C y ngắn N E chấm G O V chấm H K.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CIBS 第39季节目《印度神话》， 我哋一班喜爱广播剧，包括住喺香港好耐嘅少数族裔人士，用广东话做广播剧。 我系梵天，自存自有嘅至高精神。 我多罗加，终于都可以掌管三界啦！ 湿婆，请你履行自己嘅职责，带嚟拯救世界嘅 B B 啦！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韵味岭南准时恭候啊！巴士公司咧将会开设欣赏粤剧魅力、领略生态魅力嘅专线，希望将公交车啦打造成为一辆流动嘅粤剧文化展示舞台啊！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一零二点八 ，FM 一零二点八， 大湾区之声。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想要二台利是封，有没有人可以帮到我啊？ 有。 咁请问我要点做啊？ 你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赶上最后机会，答中问题就有机会得到二台靓靓利是封啦。 二台祝大家利利是是，身体健康好 easy。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19度气温，相对湿度 65%， 咦，虽然是这样的，仍然都什么都未有住，多云有几阵骤雨的，日间最高可以去到20度，咁睇睇啦，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都是多云有几阵雨，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和暖潮湿，回蓝天， 你瞓走条颈筋先。 春天已经嚟咗， 咁下个星期又跌翻落13度噶嘛？ 咩啊？佢而家本周后期， 本周后期，但下个星期 系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再算啦，都唔知，暂时都未必推演得到嘅。但系如果后期就已经可以着翻短袖衫。睇嚟都幾個温差都幾誇張咯，而且大家要注意嗰、那個叫做體温嘅變化。 即係呢一排咧喺香港好似咩啊？我哋呢個禮拜滑雪，滑完雪跟住下幾日沖浪咯， 係啊， 就係咁樣嘅天氣。 所以身邊都多咗人病啦，咁、所以大家要注意身體啊，注意保暖啊，或者注意自己身體狀態。不過琴日咧，我又有出街啦，咁都感受到咧，市面上咧一片繁盛啊，好多人出翻街又食饭啊，跟住又行街啊，办年货啊等等啦。 嗱， 一阵间 近晚 系啊，一阵间可以讲办年货，但最夸张系咩？琴日咧。我爸生日啊嘛，咁同佢食饭啊， 生日快乐， 系咪？ 全世界都一齐生日快乐，全世界都开心。但个重点嚟啦，我琴日 book 张台食饭喺间传统嘅酒楼嗰度。咁我老豆都好传统㗎嘛，咁佢话分两轮、我心諗酒楼都要分两轮。 咩你哋大家族啊？ 唔係啊，平时食餐饭八个人食咋、八个人食饭，咁有张八人台咁样啦，一係就食六点到八点。 喔、一係就八点之后。 八点到十点啦。礼拜日喎、通常大家揀食饭一係揀礼拜五或者礼拜六啊，因为可以食得夜啲㗎嘛，係咪先，第二朝唔使返工㗎嘛。咁但係礼拜日嚟讲应该都唔会话要做。 礼拜日对好多人嚟讲都係 family day 聚埋㗎。係、 但冇话做两轮生意啊。咁我以为嗰、那个叫做楼面嗰个姐姐呢大我啫、即係话怕你坐好耐。 跟住或者佢有機會想翻台咁樣，點不知佢真係7:50到咧，佢就過嚟吹一吹你，洪生，我哋下張台等緊。咁嗰間酒樓咧，好傳統噶嘛，傳統嘅酒樓係點嘅咧？有好多層嘅其實，咁我話你全間酒樓都真係爆曬。佢话系啊，唔信你落去下面睇下， 系咪即系咁啱你订嗰间先至系咁爆啊？定还是大部分都系咁样啊？ 嗱，我唔知道，我只系想拣间传统啫。咁佢都已经有两三层噶啦。咁跟住咧，我哋走啦，差唔多埋单啦。咁即系差唔多嘅，食一两个钟，即系食饭嚟讲，咁啊离开啦。跟住我去完洗手间出嚟咧，我哋原先坐紧嗰张台咧，已经啊。坐咗一批新嘅客喺嗰度啦，哇！有咁旺咩？而家香港嘅飲食業突然間咁勁抽， 咪好咯， 即係禮拜日都做兩輪， 係嘅。不過又可能係啱啱真係唔係講笑嘅，雖然話仲有兩個禮拜先至農曆年啊，可能有啲大啲嘅家庭咧，真係陸陸續續開始，不如早啲食咗個團年飯先。 係啊， 即係可能係都係一個原因嚟嘅。 可能唔知係咁喎， 同埋個氣氛，我諗好緊要嘅。 氣氛就係啦， 唔係啊，即係而家又開關，即係個感覺好似哇，好似打完仗啦，即係打完咗疫情啊， 冇乜事啦咁樣。 係啊，即係有呢個感覺。 仲要係一大班人可以一齊食飯啊，已經唔使話局限幾多人啊，又有距離啊。 同埋人咧，通常都係咁嘅，叫而家係報復式食飯啊嘛。之前兩三年大家都係自己喺度，自己對住塊鏡食。哇！而家你食完一餐唔夠，下個禮拜我哋再團一團聚，團年飯都食幾次啊！ 希望大家無論個心情幾咁澎湃，都係做翻足自己嘅防疫措施。 呢個要啊， 呢個都係做。重点嚟，不过琴日见到哇饮食业咁繁盛咧，我都真系感觉上咧，大家可能都系谂住过年 feel 啊吓，过年 feel 啦咁样咁啊。最我补多一句啊，有听众即刻inbox 问我话，喂你系咪喺油尖旺嗰度啊？所以先翻几张台啊？ 系咯， 唔系啊。我在长沙环咋， 咁 喂，此言差异喎， 咁啊真系咩？ 唔系啊，就系长沙环，因为长沙环你知道，而家嗰度系变咗一个叫做 变咗一个乜嘢啊？ 晚间饮食区啊， 系咩？ 有啲咁嘅事， 我都唔知道啊， 零舍舍， 愿闻其详。 你試下夜晚去嗰度睇嘅，即係一路落到去荔枝角咧，夜晚特別多嘢食噶。 佢周圍都拍唔到車喎，長沙環。 係啊， 咁先多人係咪？係咪㗎？係 啊， 顛覆咗我嘅概念。咁唔緊要啦。咁啊，總之大家揾飯食嘅時候就留意啊，原來要翻台，同埋即係都要預早訂位啊。嗱，今日咧想講下一啲辦年貨啦。既然個市面上一片繁盛。咁通常辦年貨咧，你就會去啲海味鋪嗰度啦。咁如果你唔識咧，叫做浸翻啲鮑魚咧，你都會買罐頭鮑魚 啦。自己浸嗰啲可能真係你而家唔係講少啦，真係要開始噶啦。 係 啦， 係 啊，你趕唔切嘅。 即係罐頭啊，快靚正呢個時候。 我都係啊，我平時都係揀罐頭，罐頭鮑魚大概200-300一罐啦。嗱，問下兩位拍檔先，有冇買罐頭鮑魚一啲經驗咧？如果你去買又買啲咩產地嘅咧，會唔會係睇某一啲牌子？先去买嘅咧吓， 我个人经验啦，买梗系有啦，食咧我就好少嘅， 系咩？ 因为通常买嚟送俾人。人哋唔会即刻开嚟，不如一齐食啊？唔会噶嘛，好奇怪喎！嗱，你买啲糖俾人咧，开咗一齐食啊，咁样买盒饼俾人一齐食啊，你买罐鲍鱼系唔会话喂，不如开嚟一齐食啊？跟住佢系收起噶咯，摆咗埋。摆咗。 我整罐俾你中国，系啊。因为咧， 我整两款俾你， 系啊， 一款你自己攞翻屋企慢慢嗒，另外嗰款咧， 我哋喺度开出嚟， 提开嚟， 两 款都有， 系啦，真系有啲易拉罐嘅，直情方便你咧攞啲牙签吉下吉下， 开心 share 即刻可以。 农历年买罐鲍鱼翻嚟，大家 哦开心下嘛， 系 啊，鲍鱼取其意思系咩啊？包罗万有啊嘛，希望新嘅一年都系咁样啦。嗱，买呢啲叫做罐口鲍鱼咧。根據啊，呢個咧，經營咗咧百幾年嘅海味店嘅負責人啊，即係同啲報章講下，應該揀乜嘢咧？今年 佢贏啦，經營咗百幾年， 係啊，佢講曬， 邊夠佢講？ 係啦，咁佢冇講牌子，係講產地嘅啫。佢話墨西哥咧就會好啲， 係 啊，好過澳洲同埋南非。如果俾佢揀， 成日聽話南非嘅喎， 南非包啊， 墨西哥少聽。 係啦，佢話咧墨西哥嘅鮑魚品質咧。 幾好喎、啊！呢、啊、幾年 即 係 唔係淨係講話性價比喎、啊，係講個品質添。係 啊， 講呢啲係新鮮包定還是 係、真係罐頭包啊？ 罐頭包啫。 係啊，同埋教你點樣去睇罐頭包咯。嗱、哦，要睇個罐底喎、 啊。 阿老闆話、 啊、罐底啊， 罐底會睇到乜嘢咧？有兩組嘅數字，嗱、俾你哋估下嚇。朝頭早有一個咧寫住13 PSG 呢個究竟混含啲乜嘢嘅密碼咧 ？PSG 咁似對波 啊 ？Sorry， PS PC。PCS 啊，系 PCS， 系 PCS， 系啊 ，PCS 十三 PCS 好难估喎呢十三， 系啦，十三代表只鲍鱼嘅， 系 边个位？ 我谂起 PCS 应该系我自己部电脑唔好咯，personal computer 未啊？ 唔系，好啦 ，PCS 既然你估唔到，我直接讲啦，好嘛？即系原来系十三头嘅鲍鱼， 哦， 十三头嘅鲍鱼， 咁即系睇价钱可以反映到噶咯， 反映到嘅。咁但系即系你知罐头嗰啲冇话食几头鲍啦，你即系唔关富唔富贵事、 啊啊啊。 本身你罐头鲍鱼想容纳多啲嘅鲍鱼都系大概十零头嗰啲啦。咁啊，十三 PCS 咧就系代表咧个十三头鲍咁样。咁另外咧，你都要留意翻。鲍鱼的净重量咧，隔篱就有写住213 g， 就系213克咁样咯。咁呢啲都系要留意嘅数字嚟嘅、即系你可以睇一睇。 罐罐会唔同，会唔会噶？ 会噶，会噶，会噶，会噶，系啊。 不过呢啲咧就系散装，你会可能一掹出嚟嗰罐，你会睇到啊嘛。有阵时你送礼咧，我好多时候就两个指标嘅，就好老土嘅，真系、一咧就睇价钱。咁你即系价钱就反映咗大细咁样啦，价钱啦。另一个咧就是、你睇都睇唔到啊，因为佢通常咧而家你去嗰啲各大超市或者啲 福袋咁样， 成个礼盒啊，咁、你冇可能睇到究竟阿欧正话讲嗰啲罐底嘅数字，因为佢包起晒，睇唔到嘅。 系啊，同埋咧睇产地都关事啊。嗱、即系大家真系有所不知啊。头先我哋讲话，喂，冇听过墨西哥鲍鱼啊。墨西哥鲍原来最贵嘅，因为 系、啊， 反而咧南非咧就相对最平。嗱，根据个价格排序比咧，应该系南非、澳洲先到墨西哥，墨西哥咧一罐车轮包咧，唔系包，即系我哋平时食嗰啲提子车轮包，佢真系叫墨西哥车轮包咧，1200几蚊一罐， 哇， 仲要一个包装咧，几奇怪喎，其实，即系我真系未见过，我哋通常见第一、第二款 啦，我只可以形容咧，佢呢个包装好贴地啊， 系咪啊？ 贴地， 好似沙天鱼咁样嘅喎，你明唔明啊？即系同我哋平时讲嗰啲阿几嗰啲鲍鱼嗰啲包装系有啲唔同嘅。啊！睇嚟我哋真系要喺新年嘅时候咧，活到老学到老啊！ 我真系唔识，可能就系因为平时咧嗰啲南非啊或者澳洲嗰啲，因为个价格就冇墨西哥咁飙到咁高啊， 系系， 所以我哋反而接触嘅机会大咗，我哋就以为佢最好。 小白咧成日喺嗰个饮食图鉴里边咧介绍食咩食咩嘅时候，睇下佢几时介绍一个咧。你知唔知而家食嗰啲即食面啊？啲人好兴就系我开罐鲍鱼啦， 系啊， 捞落去啊，开罐鲍鱼捞落去，系啊。即食面啫， 系啊， 就 系、 是、咯，即系食个即食面，我都系加极其量，我好奢华叫做啊，加块厚啲嘅餐肉，加只蛋，我就叫餐蛋面。 系 嗰啲人咧就加只大只啲嘅鲍鱼食个即 咁系因为仲未有人送鲍鱼俾你啊，钟哥。 可能你今年过年就可以鲍鱼捞即食面食噶啦， 反差几大 啊！ 守护星，环绕我最重要路程。时常以笑容盖过疲劳心境，浮沉于天平，偶尔遗忘本性。其时听你，唤我最简单的名称，提醒我努力得到。由你的声音轻轻呼喊名字，当中充满意思，漆黑之中给我提示。 思，悲喜感觉与你相似，灵魂上靠倚，最风筝的一个奇遇，起点转眼到此，弯弯曲曲不太容易，你守护如待我小孩子，你令我知，每个消失方向与犹豫，始终给我最前排位置。 谢诗曼的作品前排位置，昨天在、大台电视机都看到钟哥和、大宇哥，是不是、 大家一起、开心一下， 是吧、 见回旧朋友、 哦、我要扮娱乐版记者、有没有机会拍刑事侦缉档案2023、是不是好像、记者朋友问的问题， 我和大宇加上百几岁人 是啊，可以做大 Sir 噶啦嘛， 系咯、有乜所谓啊？ 唔使追跑噶啦，耳仔收翻做大 Sir。 无三不成几，又未百几，但系都过百啦。系啊，加埋都过百岁啊。咁等啲后生佢去追查啦，系啊。 系咩？ 我哋应该坐喺 你做大 Sir 嘅，即系做李修贤，即系后屘着翻白色衫嗰啲大 Sir 角色系嘛？ 系啊， 好啊，好啊，我都期待 嗰啲警司坐喺度。 系啊，系啊，喺个警司。 即系见到阿成龙嘅时候，哎呀，你又出嚟搞事啊嘛？即 系啊，啱啊，啱啊，睇下有冇机会啊吓咁啊， 坐喺个 center。行出去一两步搞定噶啦！最近咧，我都发现咗咧，嗱，嚟紧系农历年啦，咁大家都中意咧就一齐食饭嘅时候咧影下相，一多咗一种咧就影相嘅方法咧，唔知会唔会嚟紧嘅时候又即系而家都 hit 嘅，唔知会再 hit 啲？咁就系咩？将我哋影嗰个相咧，而家有好多唔同嗰啲 app 咧，就将你个样咧卡通化咗佢。意思即系话咧，譬如我咁嘅样咧，我都影咗一张嘅，有一张就我自己诶戴眼镜啦。跟住咧又係啦，啲頭髮咁樣，佢其實有少少似嗰啲文青風嘅動畫 feel， 係咪有少少動漫化？ 呢個真係你自己個樣， 呢個係我嚟㗎。 用咗個 app， 跟住一轉嘅時候， 咁 靚仔咗好多。呢個唔係卡通化， 呢個係美化喎。 你唔好咁講， 咁美化一定係㗎啦。美，因為佢全部咧，佢都會將你。动画化嘅时候，同一时间帮你再整靓啲噶嘛？ 但你睇卡通片都睇得多啦，有好多角色，譬如阿 O 中意男儿当岌樽，里边都好多角色个样咧，系肉酸噶嘛，叫做 哦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你呢啲咧，佢系唔会整到你个样系变成嗰一类型噶。 哦，呢个唔会，因为佢咧通常而家呢一类嗱，坊间有好多呢一类型叫将你个样嘅动画化嘅 app 啦。咁佢通常咧喺一个 app 入边咧，佢会有几款唔同嘅样俾你嘅，你冇得拣嘅。你冇得啊！佢系睇下你个面型啊，睇下你嗰个轮廓啊，视乎 你嗰個嘅輪廓係點樣，佢就變翻相應嗰個樣俾你嘅。咁、但係咧，即係例如咁講啦，唔同嘅漫畫家佢都有唔同嘅風格啊。即係你譬如鳥山明嘅，你見個個隻眼都係一樣樣嘅，係咪？咁你見譬如柯南咁，你見佢個個又係一樣樣嘅。咁、所以佢呢一個 app 佢唔同人嘅時候咧，佢亦都會因應翻個 app 自己本身嗰、那個作者，即係將你變成一個大概乜嘢嘅漫畫風嘅。咁你嗱，其實既然有咁多 app 咧，大家就可以自己揀。例如我中意一啲，譬如係我呢個就揀我覺得有少少似文青 feel 嗰類，即係懶係書生咁嘅感覺嘅。 呢、這個有啲似我其中睇一个漫画嘅男主角嘅，其实、有少少似爆漫啊，嗰、个男主角、 爆漫 系啊，即系画漫画书嗰、那个作品咁样啊，系啊，好 typical 嘅，其实 小白靓仔啲， 系咩好 OK 呢个靓仔啲， 咦人一线喎， 咦你一阵可以帮阿钟哥玩玩呢个动漫filter 喎， 可以试下呢啲 filter 都几得意啊，咁同埋咧，即系你如果你成班人嘅时候咧，哦佢得意，佢啲功能就譬如你十个人坐喺度咧，十个人都可以变成漫画样嘅、 但个唔同。 個個唔同，個個不一樣嘅。咁其實我呢一個咧，我有同我 friend 一齊影嘅。咁我 friend 咧個樣咧就係、都係類似咁樣嘅風格。咁、但係譬如佢眼鏡唔同咗啊，或者個頭咧會再亂啲啊，啲衫又唔同咗啊。咁我發覺咧，喂，影完出嚟之後咧，其實都幾搞笑，都幾得意，即係幾多話題可以令到成班朋友，即係大家除咗就係、我有一張咧冇戴眼鏡嘅。冇戴眼镜嗰个又戴口罩啦， 呢个直情唔认得系小白添喎， 系啊，呢个 我得噶啦， 系啊， 只眼就表眼大大嗰一类嘅风格， 呢个有啲新海诚风啊，好似 大家睇嗰啲卡通片咧，只眼个比例大到唔对称嗰啲咯， 系 啊，呢啲咁样啊， 系咩？ 系 啊， 美少女战士嗰啲咁样啊，只眼边有可能咁大？ 其实呢张动画化嘅我自己我都几满意， 你满意啫，但系冇咗个鼻啊，你留意 似唔似我？你觉得除咗个头发颜色之外， 似 唔紧要，转个头我哋又玩玩佢啦，呢啲都系即系氹下自己开心啫。有阵时啲 filter 同埋 app， 不过我要讲一样嘢，因为有阵时咧呢啲 filter 同埋呢啲叫 app 咧，会有机会攞咗你手机嗰、那个叫做相簿嗰啲相嘅。咁佢一开始会问定你，我可唔可以用你啲相啊？咁样，咁如果你不小心咧揿咗话可以咧，咁佢可以大量咁样攞到你图片嘅数据库嘅。咁样，咁所以呢个就系。考量之列嚟嘅，因为佢有得揀，一开始嘅系 not allow 啦，即系如果系我自己用英文版，我估中文版都话不允许啊，允许啊嗰啲咁嘅， 佢 自己拣翻。 仲有多一个 option 嘅，即系譬如 yes no 之外咧，佢就会话系唔系你选择嘅时候我先用，或者系净系你呢个 app 启动嘅时候我先用嘅。咁、如果有呢啲再细分嘅话咧，咁就会安全啲、即系会安心少少。如果唔系嘅话，其实系嘅，即系私隐问题，其实我自己都担心噶。 即系短短地玩。完即刻 delete 呢个 app 又 OK 咁样，或者你就喺拣呢啲选项嘅时候保障翻自己多啲咯，系咪先？如果唔系你到时有啲照片流出，咁啊唔好问点解，唔关攞咗部手机或者电脑去整，可能系呢啲手机嘅 app 咧去 hack 咗你啊，跟住攞到你嘅相片，咁就唔好啦，系咪啊？ 问下 IT 人先， 系问下 IT 人下个礼拜咁样。不过有啲人咧好得意嘅，即系而家小白嗰啲系。正常人樣就將佢變成一個動畫卡通咁樣啊，咁有啲人個樣本身都幾卡通下啊嘛，嗱，譬如我成日話啲 BB 仔個樣咧，真係好似卡通咁樣，個個都係一嚿飯咁樣噶啦。如果你試下影嗰啲細路仔，即係 BB 喎，唔知佢哋出嚟嗰個效果會係點樣？因為佢哋本身個樣都未成形啊嘛，一篤嘢咁樣，咁影咗嗰篤嘢出嚟變咗咩樣咧？咁樣 係啊，咁啊試下啦，即係周圍揾啲人去玩玩呢啲 app 都係一件開心事嚟嘅，又多啲話題咧。 谴责事件，强调民选政府必须要受到尊重，呼吁巴西示威者尊重法治、民主和他们的政府。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已经对乌克兰在元旦发动的袭击作出报复行动，包括发射导弹袭击了乌克兰控制的顿巴斯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击中两座有1300几个乌军士兵的宿舍，消灭了600几个乌军士兵。乌克兰军方就否认相关设施被俄军袭击，说俄罗斯的讲法只是另一 次的宣传伎俩。西方传媒就报道，克拉玛托尔斯克市在星期六晚曾经传出至少四次的爆炸声。另外，俄罗斯在东正教圣诞节的停火令在星期六午夜届满之后，乌克兰多地受到袭击。地方官员说，哈尔科夫东北地区和顿涅茨克东部都有人在俄军的攻击之下丧生。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8， 日元 131.74， 瑞士法郎 0.927， 加元 1.344， 人民币 6.84， 英镑对美元 1.212， 欧元对美元 1.067，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9.74美元，卖出1869.91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该区。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有几阵雨，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和暖潮湿。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对出啦，咁影响到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丹桂村也。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咁而家排到去丹桂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在新界区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珠海学院一段都是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对出。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之路慢线就车多，排到去科学园。另外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都是车多缓慢，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振兴新村一段都是车多。咁提一提你啦，有啲爆水管需要封路，土瓜湾嘅北帝街，咁而家北帝街介乎码头角道至到木厂街一段仍然系全线封闭。咁另外佐敦嘅宝灵街都系爆水管啦，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嘅一段宝灵街啦，都系全线封闭。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一个科学家， 我是一个发明家， 我是创科人员。 科研并不是冷冰冰的科技创新，每个创科人员其实都是有血有肉有梦想。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厂》，每集请来一位本地创科人物，娓娓道出他们科研成果背后的动人故事。 今晚七点半，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男歌手 Bandy 出道之前已经同多位知名歌手合作，他懂得作曲、填词、编曲以及监制，令到他自己推出音乐作品的时候成功的机会率更加高。今次的全新的创作歌曲 Chain So Blood， 不论是作曲的风格和投放的情感都是别树一格，树立起型格的风情。派台作品来自动画《链脚人》片尾歌曲当中最成功的一首 Bandy Chain So Blood。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Bandy Chain So Blood。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小明咧出世咧就系喺一个传统嘅家庭里面长大啦，青少年嘅时候咧就好想纹身啊，咁佢就问爸爸，咁佢爸爸就话：我劝你唔好啊，因为纹身咧会影响身高啊。小明话：点会啊？爸爸就话：一定会，因为会打跛你噶。 哦，好恶啊！ 残忍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递紧。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呢个环节咧，今日有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金股汇大事件啦。温生早晨， 早晨， 早晨，温卓培，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系啊，同我哋睇睇咧，上个星期咧，美国就公布咗就业报告啦，究竟系点睇咧？咁啊，依家嘅美国经济状况又系点嘅情况咧？交俾温生帮我哋分析啦，唔该。 好啦，咁睇返呢上个星期五呢就美国公布咗12月份嘅非农业职位，咁呢就增加咗呢就 22.3 万名，咁数字的而且确呢同11月份嘅 25.6 万呢就有少少嘅差距，咁但係呢仍然呢都係属于一个理想嘅增幅嚟㗎。咁如果以整个2022年去计算呢，美国总共呢就增加咗呢就450万份嘅职位㗎，咁即係平均每个月呢都增加 37.5 万份。咁至于12月份嘅失业率呢就回落到 3.5% 啦，咁较11月份嘅 3.6% 咧见到改善嘅。咁至于12月份嘅每小时嘅工资增幅咧，按年比咧有 4.6%， 咁个比前值咧 4.8% 咧就低咗少少。咁但系咧就整份嘅就业报告咧，似乎都迈向咧就联储局所期望嘅方向啦，就即系话咧能够降低嗰个通胀，同时咧又能够咧系稳定到个劳工市场噶。 但系培哥即系。報告就咁睇啊，咁但係睇完之後，咁睇下美國嘅經濟應該點樣去跟住行呢？ 嗱，我哋睇翻咧，計呢一個美國嘅採購經理指數公布咗之後，同埋呢個就業數據公布咗之後咧，下一個我哋要留意嘅重點咧，就係美國嘅12月份嘅通脹數字啦。咁呢個通脹數字咧，就將會喺今個星期四咧就會有所公布嘅。咁而家市場估咧，12月份嘅美國年通脹率咧就係 6.7% 啦。如果屬實嘅話咧，就會較11月份嘅 7.1% 就進一步下跌啦。咁踏入2023年咧，我相信咧整個美國嘅通脹咧就將會逐步回落噶，咁原因有四方面噶。咁首先嚟講咧，就我哋見到咧個通脹嘅基數咧喺上年咧係相對高嘅，咁呢個咧係會令到今年嗰、那個當佢比較上年嘅數字咧，嗰、那個升幅咧係會放慢嘅。呢、這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見到咧就喺呢一個嘅波羅的海嘅乾貨指數咧，就基本上咧已經係跌翻去咧係2018、2019年嗰啲中位數字啦，咁完全扭轉咗咧喺疫情期間咧，因為供應鏈斷裂嘅問題啦，而導致嘅運費嘅高昂嘅情況噶。咁舉個例子啊，波羅的海嘅乾貨指數咧， 個高峰咧就喺2021年嘅十月，當其時講緊係高企咧係大約係講緊5500嘅指數點嘅。咁啊，而家講緊咧即係略高過1000嘅指數點嘅啫，回落咗真係好多嘅。咁啊，再睇翻油價啦，咁啊油價咧我哋見到咧亦都回落咗唔少啊。咁啊，紐約期油而家大約係講緊咧係$74左右嘅啫。咁啊，相較咧啊過去幾個月講緊有80-90嘅水平咧，又係話可以話咧明顯係跌咗落嚟。咁啊，油價回落，咁當然呢個亦都係有助咧係壓低個通脹啦。咁啊，最後咧就聯儲局咧過去亦都加咗唔少利息啦。咁呢方面咧，亦都相信咧可以降低個通脹嘅環境噶。 咁另外都見到啦，咁其實今個星期二喺東京地區將會公布即係12月嘅通脹率啦。其實算唔算得上係其中一個今個星期嘅焦點呢？ 會係㗎，因為咧，我哋睇到咧，就今個星期咧，其實除咗美國嘅通脹數字之外咧，就東京嘅地區咧，亦都會公布佢哋嘅12月份嘅通脹數字啦。咁而喺星期三咧，就亦都見到澳洲咧，亦都會公布佢哋嘅11月份嘅通脹數字啦。咁同埋內地咧，今個星期咧，亦都會公布佢哋嘅通脹數字。咁但係咧，內地嘅數字咧，就未有確定嘅日子嘅。咁喺今日喺個通脹嚟講嘅話咧，點解我會咁緊張東京地區嘅通脹數字咧？當然東京地區是可以好反映到個整體嘅日本嘅通脹嘅形勢，而個日本嘅整體嘅通脹數字咧就會下星期先會公布嘅。咁而東京嘅12月份嘅核心年通脹率咧，而家市場估咧就將會由11月份嘅3.6% 進一步攀升上3.8%嘅。咁啊，由於11月份嘅全日本嘅呢一個嘅工資嗰、那個實質工資見到咧係收縮咗3.8%啦。咁如果個通脹再升，而個工之後跟唔上咧，可以想象咧，日本嘅民眾嘅生活個壓力將會大大提升啊！咁呢方面或者係會咧令到日本央行係有壓力咧，要加大嘅力度咧去打壓個通脹。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要留意住嘅地方。嗱，點解咧？因為第一樣嘢大家要明白咧。由於喺過去咧，好多個國家都已經，尤其是 G7 國家已經加咗好多利息啦，係得日本咧係未加過利息嘅。咁而日本嘅平息咧，就正正係吸引投資者咧，就去日本借錢咧，就去環球四處炒賣嘅。咁如果日本都即係嗰個壓力越那個通脹壓力越嚟越大，令到佢哋係要收緊個貨幣政策咧，咁呢方面咧可能會令到即係嗰個。喺日本借錢嗰啲資金可能會被抽緊，咁如果日本嘅資金都被抽緊埋咧，咁全球咧喺缺乏個平嘅資金炒賣之下咧，可能會令到個投資氣氛亦都會有機會轉差噶。 咁最後咧聚焦睇埋內地嘅經濟啦，又有啲咩嘅項目咧值得留意咧？ 嗱，內地咧今個星期咧，除咗頭先我所講嘅通脹數字咧，仲會公布第四季嘅 GDP 啦、零售銷售啦、同埋工業生產等等嘅。咁我覺得咧最緊要留意咧，反而咧就係個出入口數字，尤其是個出口數字，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內地嘅11月份嘅出口咧，那個年比咧已經係見到咧係急跌8.7%嘅。咁12月份嘅數字咧，而家市場估咧有機會咧更加大跌咧係12.5%嘅。咁內地嘅出口咧可以視為咧全球經濟嘅寒暑。表啦，咁要佢真系走弱嘅话咧，咁啊对环球嘅经济咧可以视之为系疲弱嘅一面，咁所以呢个数字系值得我哋留意，但系个日子就暂时未知几时公布。 完全明白晒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金股汇大事件啦，唔该温生，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拜拜。 Okay,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想要二台利是封，有冇人可以帮到我啊？ 有。 咁请问我要点做啊？ 你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赶上最后机会，答中问题就有机会得到二台靓靓利是封啦！ 二台祝大家利利是是，身体健康好 easy。 2022年我达成了几个目标，2023年我要为自己定立更多啊！ 细佬，在你定目标之前，我想关心一下你张太空卡实名登记了没啊？ 吓， 未完成登记的太空卡在2月23日之后就用不到了，快点准备好去登记。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又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18间指定邮政局找人帮你都得。然后啊，你咪再展望你个2023年嘅宏图大计咯。 收到，新目标就由电话卡实名登记开始啦。 有咩唔明可以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 今日咧當然要睇呢個二台派靚靚利是風啦，咁啊嚟緊就即係神光第一線有一派啦，咁啊密切留意住個詳情啦，同埋個情況啦。講開利是風啦，近排咧喺呢個旋轉拍賣網嗰度咧，叫做熱手嘅產品咧，就係一啲名牌利是風咁樣。 名牌 啊，咁咧有報章咧都有報導到啦，咁就係話喂一啲名牌啊，即係時裝品牌嗰啲利是風咧，咁講緊譬如40个咁樣。2000几蚊，但系有价有市。咁当然啦，即系嗰啲名牌， 抢啊！出边仲系 嗰啲名牌利是风咧，就唔系你用钱买得到嘅，系要你成为咗嗰啲 尊贵会员 啊，系啦，或者近排买开袋啊，买开即系一件大褛啊嗰啲，咁啊动辄可能1-2万元以上啦，咁可能就会俾啲利是风你封下利是。 咁但系我攞咗啲名牌利是风。里边要封几多钱利是 咧？我就真系唔知啦。 即系可唔可以分 嗰个利是 封20蚊得唔得？ 嗰个利是封啊，仲贵过20蚊。 诶，系啊， 封20蚊得唔得咧？ 有啲利是封啊，真系贵啊，同埋咧有得散卖添，即系喺呢个旋转拍卖平台。 散卖都有添啊！ 散卖有啲咧就40蚊一个，有啲咧即系以 L 字头嗰个品牌为例啦，100蚊一个利是封。咁究竟 冇理由封20蚊啦？ 我要个利是封啊！定还是要啲馅 咯，就俾个利是封佢咪得咯？ 直头入边写财神两只字，就俾个利是封佢 100蚊噶咯。 系啊， 即系我俾咗100蚊利是你咯。 系啊，真系嗱，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搜罗下呢啲叫做名牌嘅奢侈品利是封啦？但系咧，各大商场咧都开始俾大家换领一啲利是封啦，即系譬如你消费满400蚊咁，除咗嗰两个钟咧嗰啲免费泊车之外咧，咁你喺个cashier 或者柜位嗰度咧，嗰个姐姐咧。就會啊，叫做俾埋啲利是封你封下利是啦。咁、有啲朋友咧封利是咧，好中意用統一嘅利是封。你哋兩位係咪咁樣嘅咧？ 唔會 嘅，係嘛？ 隨意， 雜不楞， 隨意， 雜不楞。 唔係，但我自己會分噶嘛。即係譬如話呢啲係10蚊嘅， 係 呢啲係20蚊嘅， 50蚊嘅。 冇啦，我上限係20蚊啊。講咗先， 係唔會嘅。 上限20蚊， 刪咗自己後門先。 即係提我話啱之前有個訪問啲市民咧，佢話。哎呀，補翻之前嗰封咁樣啊！ 係，即係因為上年疫情好多都冇拜年， 冇去拜年啦。補翻今年大風啲咁樣， 會 唔會？我唔會嘅，我唔會。我仲會減啊！唉，揾食艱難，呢兩年真係好難，好難生存，好難生存， 好難生存添啊！係咪？ 係啊，即係講三次，所以今年減價啊，劃15蚊咁樣。 係啊， 係啊，但係會分咯，即係譬如呢一沓就係10蚊，呢一沓就20蚊。但係嗰啲利是封咧，就唔會係一定係呢一個封就係嗰個價值嘅，就唔係 冇嘅冇嘅，係啦，即係搭雜不楞啊。 因為我多數我即係 用金融機構嘅， 唔係啊，我係會用翻舊年剩翻嗰啲嘅，即係我會環保嘅，即係我唔會話用完就抌啊。即係如果佢嗰個利是封冇穿冇爛咧，我就會 keep 俾佢。今年再用噶啦， 環保呢兩個字好少喺你個口嗰度講出嚟，唯獨利是封你就中意環保係咪？ 間唔 中啊，幾好幾好幾好，呢個一個好嘅習慣嚟嘅。 我啊中意分門別類，即係你譬如行過譬如大漢奸嘅，咁啊預咗係呢一批嘅。跟住又或者係嗰一批咧，係屬於邊一類型嘅朋友嘅？咁因為通常咧，你保險公司又好，或者邊度都，佢一定會俾一扎利是封俾你噶嘛，係二頭利是封又好咁樣。咁你咪可以按照翻嗰個唔同個 category 去入翻咯。 嗯， 咁我最方便最快 捷，你就可以分到呢封係10蚊，呢封係20蚊，呢封100蚊。 因為就算你嗰個界別嘅朋友都有。熟啲同唔熟啲噶嘛？定還是都係？總之係嗰個界別。 如果嗰個界別 咗佢咁樣， 嗰個界別嘅朋友咧，最好劃一啦。 劃一咗， 因為人哋冇零零舍舍有一幅突然間唔同咗嘅，有壓突噶嘛。 係啊，咁睇嚟都大家對封利是咧都有啲情意結。兩樣嘢啦，第一咧就係要提下大家要唱嗰啲迎新抄又好，新抄又好啦嚇，因為臨近年過年啦。第二咧都要張羅下呢啲利是封。 係啊，所以我就覺得對我唔公平咯。你有迎新抄。冇迎新银啊！喂，我系封银仔嘅，我封5蚊， 啊、 封2蚊5蚊，咁嗰啲冇迎新银，话可唔可以要晒全新嘅2蚊得唔得？冇啊， 冇、 全新嘅5蚊有冇啊？冇啊。10蚊零都冇咁樣，迎新抄就有。 有嘅，竹哥成日喺度講到話要封好少好少。 係啦， 其實咧，我要幫佢護航下先。其实佢每年封利是都系 好 大封噶， 系 啊，呢啲就系咁咯，即系啲穷人又扮有钱人，有钱人啊成日都要扮穷人， 真 系，系啊， 和赶冚珍珠， 和赶冚珍珠，所以听众唔好听到钟哥片面嘅支持，就会 上下 嘅效果。 戏剧大师嘅戏剧效果 系啊， 即系如果佢收，如果有人收到我封20蚊利是咧，即系话我当你真系朋友啊， 系啊，真仲有，如果你收到硬嘢啊，真心朋友啊，净当你屋企人咁样添啊OK， 呢个时候听下贸发局热线先。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师分继续喺度啊！今日登场嘅香港婴儿用品展，同埋同期举行嘅玩具展，以及文具及学习用品展咧，一连四日都会喺湾仔会展举行，至到1月12号噶噃。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大家介绍今届展览嘅亮点噶噃。早晨 ，Baron。 诶、hey ，早晨啊，师分。第14届嘅香港婴儿用品展咧，亦系同期举行嘅香港玩具展同埋国际文具及学习用品展咧。咁今年咧一共咧系会带嚟17个国家同埋地区大约1000间参展商嘅。咁今次嘅婴儿用品展咧就有嚟自中国内地啦、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英国同埋美国咧等等多个嘅参展商嘅。咁而韓國館咧，則會帶嚟咧11间嘅韓國展商，咁啊呈現當地一啲優質嘅嬰兒用品嘅。咁而另外咧，香港嘅孕嬰童業協會咧，亦都會有6间展商，咁係為買家咧帶嚟係好多樣化嘅一啲嘅嬰兒產品嘅。 嗱 ，Baron 啊，我知道咧，嬰兒用品展咧一向都為買家咧提供好多優質嘅嬰兒用品噶，唔知道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幾個特色嘅產品咁咧？ 當然可以啦。咁其實近年咧，大家都好關注咧綠色健康生活。咁而天然有機安全嘅嬰兒產品咧，更加係父母嘅首選嚟嘅。咁好似咧，今年我哋就有咧馬來西亞嘅展商咧，係會帶嚟一啲溫和嘅嬰兒洗髮沐浴露啊。咁嗰個產品咧係採用咗認證嘅有機啦、防過敏同埋無毒嘅材料咧，包括含有蘆薈啦、薰衣草、洋甘菊同埋橄欖油嘅。咁可以咧係清潔、舒緩同埋滋潤嬰兒嘅皮膚同埋頭皮。咁個配方咧，相当之温和嘅，咁就连咧呢个初生婴儿咧都系适用嘅。咁而另外啦，就亦都有一间咧台湾嘅公司咧，亦都会展示咧一款系台湾设计同埋制造嘅直胶钻石吸盘学习餐碗。咁嗰个产品咧系使用咗咧系更严格啦，同埋高标准嘅德国 LFGB 认证嘅食品级直胶。咁咧呢種直膠咧係通過咗咧30种嘅物質嘅檢測啦，咁同埋嗰個可耐高温咧係達到200度以上，咁同時咧係唔含呢個塑化劑啦、重金屬同埋雙酚 A 等等嘅有害物質，咁非常之安全，咁亦都確保咧 BB 每一餐咧都食得安全同埋放心嘅。咁而另外啦，喺智能嘅嬰兒產品方面咧，就有香港嘅展商咧係會帶嚟一款高清雙模式嬰兒監察器嘅。咁佢嘅顯示器咧係可以傳送到咧 1080p 嘅高清影像同埋音頻嘅，咁同時咧亦都可以監測到 BB 嘅聲音、移動同埋温度，咁咧亦都會支援咧智能警報嘅，咁可以安裝喺智能電話或者係其他電子設備上邊，咁家長咧就隨時可以咧係知道 BB 嘅情況嘅。咁如果咧小朋友有入睡困難嘅情況嘅話咧，就可以留意一款咧亦都係由香港展商帶嚟嘅婴幼儿睡眠训练器嘅。咁咧呢个训练器咧系备有图像嘅投影器啦、夜灯、闹钟同埋声音安抚嘅功能嘅。咁可以指导咧婴幼儿几时入睡啦，同埋几时醒嘅。咁亦都咧系可以喺黑暗中咧系投射影像。咁啊仲可以播放咧多达20种咧系舒缓嘅音乐同埋声音。咁啊包括咧系10首著名嘅摇篮曲啦，同埋多种嘅自然聲音啊、胎音啊等等，咁咧就可以咧幫助兒童入睡嘅。 嗱，其實嬰兒用品展咧，除咗有咁多嘅特色產品之外啦，其實係咪都仲有好多嘅活動又或者係講座可以俾業界人士參加嘅咧？ 係啊，咁好似今日咧，其實我哋下晝咧亦都會舉行一個嬰兒用品嘅市場趨勢概覽嘅焦點研討會嘅。咁請嚟咗業界嘅專家咧，會同大家分享時下流行嘅母嬰產品啦。咁研讨会嘅内容丰富，咁亦都系费用全面嘅，咁所以有兴趣嘅业界朋友咧，就记得快啲上展会网站报名参加啦。 婴儿用品展嘅内容咧，真系非常之丰富啊！今朝早唔该晒你 ，Baron，Thank you， 唔该晒。 除咗香港婴儿用品展，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对出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咗巴士转车站少少噶，咁重复多次，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咗巴士转车站少少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就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劳资审裁处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咁而家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天主教坟场对出。咁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挤塞，龙尾喺星河名居。咁另外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啦，至到彩虹村一段就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就车多。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振兴新村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咁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就车多，排到去科学园啦。咁另外后少少啊，近住天富海湾咧，较早前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肇事嘅车辆咧就埋咗路肩，咁所以近住天富海湾一段咧都系车多少少。咁再提一提你啦，受爆水管影响需要封路噶。土瓜湾嘅北帝街，咁而家介乎码头角道至到木厂街嘅一段北帝街都系全线封闭。佐敦嘅宝灵街啊，都系爆水管。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一段嘅宝灵街都系全线封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CIBS 第三十九季节目《基层医疗基本需要》。 基层医疗嘅意思系指乜嘢呢？ 就唔系净系话基层人士睇病咁嘅意思，讲紧成个医疗系统最基础嗰一层，比较着重喺慢性疾病同埋点去改善我哋健康状况。 嚟紧咧十三集一齐探讨一下点样藉住基层医疗促进健康生活。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八三零，心居 由鲁迅文学奖得主滕超兰同名小说改编，剧集以冯晓琴同顾青如嘅姑嫂视角展开，通过佢哋唔同嘅生活理念同价值观，展现出身处大家庭所发生嘅悲喜交集故事。 国剧八三零，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曾经被佢无意伤害嘅少女心，听住啦。 製作對上一 plot I'm sorry 嘅時候，主音文迪喺度諗自己又有啲咩人喺心入邊係覺得愧疚，欠佢哋一聲對唔住嘅咧？促使到有今次呢一首情歌嘅出現，作曲填詞編曲 One Promise， 監製 Joey Tech 周石漢。 要等你不要操心，未會阻你不。要太狠， 上榜两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 ，One Promise， 愿意等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 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就算风里浪里闯，本身千杀血汗，无法战。 港台电视三十一警星直播，提供最新罪案趋势，宣传防罪防骗资讯，并让市民了解警队，增加大众对法例的认识。警星直播，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最近翻屋企咧，搭 lift。一定會有啲通告念喺個 lift 門，即係喺個 lift 裏邊咁啊！即係呢啲大廈對你有啲咩嘅嘢，即係譬如話幾時整水喉啊，邊度架 lift 會停啊，咁有啲通告。 就好多廣告，好多大廈都係 有啲廣告添啦。 廣告都好犀利。 咁我最近咧就睇到一張喺個 lift 度念出嚟，就寫住大大隻字：年近歲晚，各位小心財物。 哦， 好啊，應該啊， 係啱啊，啱啊。 不過首先第一樣係奇怪嘅。咁呢張年近歲晚，大家小心財物咧，應該念喺管理處嘅。 嗯， 咁因為我哋下面有管理員噶嘛。 係啊， 咁應該係管理員跟緊啲。 係啦、 啊，咁我哋上面都跟緊啲 就安心啲。 係啊，咁你念呢張出嚟咧，我啲寒一寒啊，突然之間、啊，你叫我年近歲晚小心財物。 嗯， 咁即係下邊點啊？即係下邊， 即係下邊嘅心聲就話俾你提咗你㗎啦。 大家都做緊 嗰啲牌嗰啲啦，即係拖完地嗰啲小心地滑嗰啲牌， 小心地滑啦。 我提咗你噶啦，無論係濕地乾都會凍一塊喺度噶，免責聲明啊嘛。 大家都小心啲啊，咁樣咁樣。另一個咧就係頭嗰四個字啦，挨年近晚啊，所以每一年咧都會好多去到呢啲時分咧，好多嘢好多要準備。 嗯， 正所謂辦年貨，辦年貨啊嘛。今日就想講下辦年貨。 好喎， 但係每一年我哋都講辦年貨，但係每一年辦嘅年貨。都會有出入嘅，都會跟應那個潮流有啲唔同咗嘅。嗱，當然你話最傳統嘅，梗係搞咗啲新衫新褲先啦。有啲人會新年一定要穿新衫，甚至乎底底都要新嘅，全身行出嚟。有啲人就覺得冇乜所謂，最緊要個全盒裏邊擺啲乜嘢，因為個全盒就代表咗人哋啲親朋戚友去你屋企嘅時候，你屋企嘅即係叫做舒適程度啊嘛，就睇個全盒。全盒擺啲乜嘢，又代表咗你嘅身份噶嘛？ 嗯， 哦，淨係擺嗰啲，仲係嗰啲金幣朱古力啊？唔係啊，化定、還是擺啲貴啲嘅朱古力咧？以前細個我哋就真係用呢樣嘢去分噶嘛。你係金幣啊，定還是金乜嘢先？嗱，兩樣嘢嚟噶，即係個價錢爭好遠喎、啊。 哇、哦！中國你突然間咁樣講咧，原來我上年都冇拜年喎。 嗯， 上年都冇， 即上年都仲系提大家，即系尽量少啲接觸。 好誇張啊！上年我記得個疫情，即系而家即系回看翻啦，大家都唔敢出街啊，跟住都系發啲電子利是啊，電子利是就算啦嘛，咁樣、哦，真係、啊，今年應該可以去翻人哋屋企邀下銀啊，咁樣 要啊， 食下瓜子， 食下啲瓜子，喺瓜子係會有陣時睇啲全盒入邊咧。而家都會望，即係可能真係會望埋咧，就係個瓜子係邊間嘅，係咪啲名牌子？ 呢個又係啦。 係咯。 咁仲有另一樣嘢咧，就係究竟你送禮送乜嘢？即係之前譬如話疫情嘅時候，大家未能夠去拜年，你未必會送禮啊嘛。 嗯。 咁咪過年去人哋屋企，最老土一定有手信啦。 嗯。 我哋僆仔嘅時候，何謂拜年嘅手信咧？就好簡單。 水果。 水果， 嗯、 一袋橙、 嗯， 最簡單。咁、 嗯、 都係即係之前都好似講過，以前啲士多包橙咧，真係一絕嘅。而家冇曬呢啲咁樣嘅師傅啦。佢、 嗯、 用嗰啲雞皮紙袋咧、 哦， 即係嗰啲 啡 色嗰啲雞皮紙袋咧，你買幾多個啊？六個啊，半打咁、 啊 嗯、一打入佢有大有細啦，入曬落之後咧，跟住咧就咁樣封住佢，唔使用膠紙嘅，咁、封住佢，面頭摘一張紅紙，粉紅色嘅，我記得好似係粉紅色嘅紅紙摘住佢，然之後就用尼龍繩喺上面掛喺度嘅，通常 拉落嚟，你就撬撬撬撬撬打过你剪咗佢就得噶咯，好实正噶。你嗰台橙咧吊住咧系唔会跌唔会散噶， 系咩？ 系啊，而家就冇晒，即系我睇唔到呢啲咁 嘅。纸袋都唔散就好嘢。 系啊，就攞个尼龙绳包住。咁嗰阵时嗰啲就系手信啦嘛。去到后期咧就叫做买盒饼啦， 系啊系啊， 饼都有分两种啦， 曲奇饼， 曲奇饼点会啊？ 未到啊？ 未到啊？ 未到啊？ 曲奇饼有钱人啦，嗰时嗰啲 有钱人添啊， 真系有钱人。 咩梳打饼啊？ 阿顿啊， 炸饼， 阿顿炸饼， 炸饼，炸饼。 阿顿炸饼咧就争在佢系大罐定还是细罐嘅啫。大罐咪一桶嗰啲咯，即系譬如我兄弟姊妹多啊嘛，咁有啲亲戚嚟到嘅时候就好醒目，买一桶。 系， 哇，嗰一桶真系好紧要嘅。诶，僆仔冇咁多嘢 食到 几 耐咧？系咪食到一个月啊？ 哇，唔止，咁阿妈都会即系 限制你哋 嘅，限制住噶嘛， 限饼令， 限饼 令 系 咯， 限住噶嘛。唔好意思，啲罐咧啪啪啪。撳到好實噶嘛，即係佢又傳氣幾好嘅， 要攞好似個盒薯片咁 啊， 到而家都仲得， 要攞 真係好難開啊， 真係好難 開， 要攞螺絲批啊，攞銀仔都反夾啊我， 所以我成日話咧嗰陣時嗰啲點解咁多阿公阿婆咧會攞嗰啲餅罐我嚟擺錢咧？又真係明白嘅，難開咯， 係啊， 你攞咗你都唔知點， 呢個節儉嘅 concept， 我易擺咗入去就唔攞出嚟㗎啦。 有啲户口特登開喺啲細啲嘅銀行嗰度，你難攞錢啊嘛，係啊，跟住變咗，即係冇咁大使啊個人。 所以都係嘅，我有一個户口咧，我即係其實都唔係好多錢，有個户口。我冇銀行卡嘅，專登就係冇銀行卡， 攞保仔， 就係我要好難攞咯。咁咁難攞都係唔攞啦。想買嘢，又要排隊，好煩嘅，就唔攞咯。唔攞咁你咪唔會使錢。 直接真係要用嘅時候，先排隊， 先要排隊咧。 好耐嘅，依家排隊。 係啊，要攞嘅時候先攞啦。咁辦年貨就係咁樣，有啲歷史嘅唔同啊。你哋而家辦年貨，今年啦，你哋會點樣去辦咧？ 辦 舊年就冇得去拜年，今年啲人嚟噶咯，你點樣做？ 係啊，嚟啊！ 你哋擺啲乜嘢擺屋企啊？ 我會傳統少少，因為如果你日日擺太多朱古力糖嗰啲咧，都係唔啱。雖然屋企有小朋友啦，但就係因為屋企有小朋友，所以我反而唔想擺。 但 係 人哋屋企嘅小朋友會嚟噶嘛？ 人哋屋企小朋友嚟， 咁你要招呼佢噶？ 咁佢要尊重我屋企嘅傳統文化。 咁啲僆仔嚟到， 因為最主要咧，因為我仔啲牙唔係好得。 哦， 即系啲睇完牙医都话佢，你真系要控制阿仔啦。佢食糖啲时间咧，最好都系饭前饭后俾佢食啦，唔好成日俾佢24小时嗒住粒糖，佢烂牙烂得好犀利啊。所以今年都为咗阿仔嘅健康着想咧，就唯有将呢啲咁细路仔应该食嘅朱古力啊、糖啊呢啲就分翻开佢，就唔真系要俾佢嗰一顿。嗱，而家俾你，你就即食啦。咁就唔好再搞咁多嘢。可能会就系因为咁摆翻传统嗰啲，譬如系瓜子啊，又或者系嗰啲开心果啊呢类型咧，我觉得多啲。同埋我自己印象当中咧，我觉得摆呢一类型嘅传统嘅食品咧，会更加系应节，因为呢幾年都冇乜點樣過農曆年啦。如果今年你俾我選擇，我一定會選擇翻一啲可以比較上感覺得到係更加傳統嘅農曆年。 俾嗰啲咩 dark chocolate 俾個細路食咪得咯，苦嘅。又唔食啊，爸唔食。 唔係有啲 friend 直情出啲辣朱古力啦， 辣朱古力俾佢食啦，嗰只 愛上咗添。 冇，佢真係唔中意食嘅，辣嘅咁樣。 咁 OK 喎，長期灌輸佢朱古力係辣嘅，咁睇下幫唔幫到手啦，咁啊嚇。 咁啊，你屋企咧？你屋企諗住擺啲咩嘅年貨喺度啊？使唔使整張揮春最基本啊？ 基本啊，嗰啲 出入平安啊，大利嗰啲咁樣， 老少平安啊嗰啲咁樣，要嘅。最緊要係咩？发财大吉啊！整翻张财神贴下先。 里边咧摆啲咩嘢食喺度啊？ 嘢食就反而少啊。如果真系要办年货咧，我要入好多酒嘅。其实屋企就有啲系送人啦，睇嚟。咁另外就 仲讲唔讲得切啊？而家 讲得切，因为其实 茶叶我都几中意嚟送俾人。 呢一类咧，啲消耗量都好多。譬如人哋嚟我屋企食饭咧，可能一嚟已经系五六支红酒咁样咧，会倒水咁样。我都唔明点可以饮得咁快嘅，简直屋企唔需要备水，只需要备酒啫。 佢斟咗杯俾你， 写咗张挥春喺度，即系新年切勿於酒。 系啊， 切勿。 唔系啊，我直情将政府嗰个宣传标语 print 出嚟啊，酒后驾驶啊， 中英对照， 可判监禁啊，咁样嗰啲咧， 拍 翻啲人先啊嘛。 If you drink, don't drive。 系啊，但我醒啦，饮酒咧，我喺屋企饮。 我连街都唔出，根本唔会犯呢一样嘢。 你啲朋友嚟到你屋企啊嘛 ，call 车咯， 系 啊，叫车咯。我已经拣咗一个相对方便嘅地方嚟住噶啦，就咗你噶啦。如果唔系啊，我住半山噶啦。 不过大部分嘅朋友们咧，都应该系最着紧咧，都系譬如话究竟嗰餐饭啊，即系嗰团年饭啊，又或者初一二三 食乜？ 食乜嘢？正话都讲，譬如海味啦，海味而家就真系你要基本上你应该要入咗货添啊！即系如果唔系你可能整嘅时候，又可能要一个礼拜或以上噶嘛，有啲东西，有啲原材料咧，你唔系即刻可以食到噶嘛？ 系啊，嗰啲花胶海参啊， 要 发 啊， 要 浸啊， 呢个就可能下个礼拜再讲啦。 好啊，好啊。 另一个学问嚟嘅，因为究竟你要整几多咧？嗱，整得少又唔够食，如果唔够食嘅话，你又整唔切，整得多咧？又嘥喎， 系啊， 咁呢个又系另一种学问。 好，下个礼拜再倾。 新嘅一年，当然希望大家精精神神啊，每一日啊，尽快处理完自己嘅工作之后咧，可以好好地享受自己嘅时间啦。但系仍然唔难听到有人会讲几个字嘅，穿暗毒啊，到底点解咧？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穿呢一个字，穿呢个字咧，原来喺东南亚嘅时候咧，经常都会听到嘅。咁啊，但系新年流流，我啊觉得唔应该系咁嘅，应该系精精神神嘅。因为讲亲穿呢个字咧，即系代表喂，我有啲攰啊。咁啊，眼咧穿，意思即系话哇，好攰啊。其次咧，仲有另外一个字就系头先提过嘅眼笃啦。眼笃嘅意思咧，同穿啊，其实都系异曲同工之妙嘅。穿啊解攰啦，眼笃啊系解眼瞓。无论是上紧堂定还是系工作紧，如果你讲讲下嘢，有人话哇眼笃啊，哇见之眼起眼笃，今日好眼瞓，其实都唔系好事嚟噶。夜晚早啲瞓，唔好挂住 loop 手机，然后朝头早啊准时起身，精精神神咁样迎接每一天先至啱嘅。穿同眼笃咧，都系留翻瞓觉之前先至讲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想要二台利是封，有没有人可以帮到我啊？ 有。 那请问我要怎么做啊？

属于柳应婷嘅作品啊，坐看云起时，咁啊，睇下今日都系多云，咁样有几阵嘅雨啦，最高气温大概20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啦，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都系多云嘅，依家19度气温，相对湿度65%啊。 学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都在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排到去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缓慢，龙尾在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返观塘道的支路一段车多，龙尾在翠屏南村。观塘绕道去返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车多，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元朗公路去返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龙尾就在公鞍路。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慢车，龙尾骑德专新村。仲有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宁路回旋处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喺清水湾电影制片厂。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努力咗咁耐，无非想退休后自己同家人继续活得精彩，因为活得精彩系全家人嘅事。香港年金将你累积多年的财富转化成终身稳定的收入，持续守护你和家人的生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追击电影嘅毁誉参半啊！但系电影嘅片尾歌咧就好受欢迎啊！嚟自《阿凡达》，水知道有 The Weeknd 啊 ，Nothing is lost, you give me strength。 来自加拿大的创作歌手 The Weeknd 可以说是流行榜的宠儿，即是用了三个礼拜已经上了 Hong Kong Top 10的亚军宝座。 The Weeknd Nothing is lost, you give me strength。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盘点政策， 盘点政策为大家解救香港各区发展的情况。 深水埗虽然是一个旧区，但同时有不少新旧融合的地方。 近年区内增设了不少房屋，比率更加远多于当区人口的增长，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今集邀请深水埗区议会前副主席陈伟明以及现任深水埗区议员刘佩玉一起探讨房屋政策如何在深水埗落实推行。 1月11日盘点政策，星期三晚7:30，港台电视31。 让我本分。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啊，上个礼拜美股表现啦，非常之好啊，投资者憧憬咧，联储局可能咧放慢啊加息嘅步伐啦，道指升700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86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64点啊，累计上周啦，道指同埋标指咧升 1.4%， 纳斯达克指数咧升超过 1%， 港股点睇啊？港股 ADR 继续有得升啊吓，睇嚟今日又继续啊高开啊，高走得唔得啊？可能都做得到啊吓，咁啊，星期一有一个大升市。散户股民当然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想要二台利是风，有冇人可以帮到我啊？ 有， 咁请问我要点做啊？ 你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赶上最后机会，答中问题就有机会得到二台靓靓利是风啦！ 二台祝大家利利是是，身体健康好 easy。 身体健康好 easy 喎，钟哥系咪 啊？ 如果想攞二台利是封，唔好揾我哋， 系 帮唔到你，冇啊， 点先有？点先有？ 都冇啊， 都冇， 完全冇办法。 系 不过揾我冇用啫，揾阿 O 同阿小柏哋， 唔系揾晨光第一线啦，系啊， 我冇 啊，172， 我真系冇、啊， 我知 你哋两个有咩？ 其实我哋两个都冇噶， 咁即系冇嘢啦。 系二台有， 唔该播歌啊。 好，小白讲一讲出嚟啦。 二台有利是封啦，咁啊系晨光第一线都会派嘅，咁啊由而家开始打翻上嚟18723881872388，咁啊数量有限啊吓，每人一包嘅，咁啊每包入边亦都有十个喺度嘅，咁啊答啱问题嘅话咧就可以登记，咁啊可以 先讲先。由于今朝我哋讲过嗰啲咧，即系100蚊个嘅利是封啊，我哋嗰啲唔系呢啲， 哦嗰啲， 我哋嗰啲系无价嘅， 呢啲系无价， 无价， 呢啲无价， 唔可以用钱去衡量， 梗一定唔得， 因为冇得卖， 系呢个一定唔得，系啊。送都唔会就咁立断，你唔系你唔需要买嘢先送俾你，你系打电话上嚟就会送俾你，系啦。咁啊好啦，答啱问题就可以有啦。咁问题就系元宵佳节系正月边一日？好简单， 正月几多啊？ 元宵啊嘛， 元宵啊嘛， 正月十六就过咗。 个 friend 个 friend 系嘛？ 正月十四 个 friend 未到， 个 friend 系啦。咁啊，答案呼之欲出啦。咁啊，打电话嚟1872388啦。 初三咯。 得噶啦，一百七 初四咩？ 系好啦，咁啊，我哋听下啲亲子嘢先 啦。元宵啊，元宵系边一日？ 大家打嚟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啊，喺我哋亲子百分百环节入边咧，咁啊，电话旁边啊，邀请到咧就系阅读专家蔡姨姨喺度噶。早晨啊，蔡姨姨。 早晨啊，小白。新年快乐、 啊、新年快乐啊！新嘅一年啦，2023年啦，咁啊，知道蔡姨姨咧，咁啊，继续咧都会帮助好多小朋友咧喺阅读方面啊，咁啊，揾更加多好嘅方法嘅。咁但系都想问一问蔡姨姨，其实喺今年2023年嘅时候，相信咧好多小朋友咧抱住个心态仲系有少少发梦啊。点话发梦咧？佢哋都仲未谂到啊！2023年我到底要做咩咧？有学咪翻咯，有书咪读咯，咁啊有嘢玩咪玩咯，即系仲系抱住呢种咁嘅心态去到过日神嘅。咁会唔会有啲方法咧，可以令到呢一班嘅小朋友，甚至会唔会有啲书本啊，系可以帮到佢哋咧，就设立一个全年嘅计划，令到佢哋已经开始明白到原来目标个重要性啊，又或者系每一日应该点样过，点样可以唔好咁浪费时间？有冇呢啲嘅方法咧？ 喂，其实呢我諗我哋都分开几个年龄层啦。嗱、如果零至三岁嘅 BB 仔呢，我諗你同佢讲计划呢都好似即係有啲模糊。 太早了， 佢都唔知点样 系啦。 咁幼稚园阶段嘅小朋友你同佢讲下都好喎、因为佢啱啱呢学咗好多嘢，佢想去学更加多嘅嘢嘛、或者佢愿意呢就去接受下一啲更加新嘅挑战，因为好奇嘛，幼稚园嘅阶段。 嗱、 小学呢就开始唔同啦，有啲成熟好似有大仔咁系咪，咁已经呢就想呢就希望得到一啲嘅成就啦，搵成果啦、会唔会夠膽去参加下啲比赛呀咁样。 唔系喎，而家反而呢个人即系我大仔咧开始大啊，咁啊反而咧就左缩右缩，见到比赛咧就哎呀，我参加即系有机会会输、啊，以前唔系噶嘛，以前梗系冲咗出去先啦、啊，多咗呢啲害怕嘅情况出现、 啊。咁所以其实喺有小学阶段咧，我谂你同佢咧 planning 啊，即系一个新嘅计划都系好嘅。咁跟住咧就到高小啦，即系高小，譬如去到话啱啱初中啊咁样啦，都有好多唔同嘅计划嘅。咁不如我哋讲翻咧，即系幼稚园同小学阶段啦，因为正值咧都系呢一个时间咧，爸爸妈妈咧就最容易可以帮到手噶啦。 系 嗱， 不如咁啦，嗱，一開始我哋同孩子咧一齊去定定計劃嘅時候咧，我哋先回顧一下咧，究竟喺2022年咧，究竟有啲乜嘢我哋係做得好，有啲乜嘢要改善嘅，嗱，做一個好好嘅總結。所以當我哋要去制定2023年同小朋友一齊成長嘅新計劃之前咧，我哋先嚟一個回顧，咁即係話喺計劃之前咧，我哋做佢一個總結啦，就係咧點樣咧去同我哋嘅小朋友咧去傾翻。你去年呢有啲乜嘢成功啊，有啲乜嘢兴趣啊，有啲乜嘢学得好㗎，仲要呢同佢哋讲我哋要同病毒拜拜啦，因为去年可能有啲好多小朋友都可能唔舒服啊，大人都可能唔舒服㗎嘛，你知去年年头呢真係哇諗起都驚啊，所以我好想呢同呢病毒讲再见啊，唔、再见啊 ,sorry 啊，应该係拜拜、哎、你快啲同我断舍离啦咁样。咁变咗新一年开始嘅时候呢，我哋就要期望自己係身体好啊，唔会有咁多病痛啊嘛。咁所以喺 planning 计划嘅时候呢，我哋呢就同小朋友傾下啦。去年呢喺疫情好返晒之后呢，爸爸妈妈呢同你去傾即係带过你去边度玩啊，或者学緊啲乜嘢啊。嗱，幼稚园呢大概我咁 K2K3 都开始去学下啲兴趣班㗎啦。咁、都可以同佢总结一下，你学过咁多嘅兴趣班，边个呢係最有兴趣嘅，你会睇到㗎，即係佢肯去学啦。啊，有啲乜嘢呢你係吸收唔到啊，唔係冇兴趣啊，佢係吸收唔到啊。有时你发现唔到佢係兴趣定吸收唔到㗎嘛。佢系唔系都去学嘅，咁学完返嚟呢好似白纸一张，你又唔知学到啲乜。咁、呢个就吸收唔到。 所以咧喺每一年一开头嘅时候咧，其实可以为自己过去嘅一年先嚟一个少少嘅总结。你睇下自己小朋友有边一方面咧，佢系学，其实小朋友都好简单。你见到佢好中意玩呢个活动咧，即系代表佢有兴趣，同埋佢肯愿意花时间。咁佢唔系好想掂嗰啲咧，成日就好似嗌佢画画咁嗰啲，咁即系佢唔中意画画啦。其实都好容易明白嘅啫，咁嗰啲咧就系时候新嘅一年咧，就帮小朋友咧就剔除佢，或者咧就选择佢重点咧，去到俾佢发展嘅其中一个关键嘅时间啊。 同埋咧，有一啲可能兴趣啊，即系佢唔系叫兴趣，有一啲技能佢一定要学噶，譬如有啲细路仔咧。一定要学识游水 啊！哦，系啊， 因为佢系啦，咁呢个咧，咁可能佢真系好唔中意噶嘛，冇兴趣，但系佢要学识，咁呢个亦都系落嚟一个新嘅计划。咁所以第二步咧，我就好鼓励家长同老师沟通，利用呢一个咧家长日嘅日子啦，或者系派成绩表啦咁样，佢就唔系话，哎呀，老师，我个仔啊咩成绩差啊，点样搞啊，使唔使补习？即系我觉得唔系 concern 佢呢一样嘢，反而咧去同啲家长，即系家长同老师倾下就系、是、啊，因为咧。学生呢我哋今年都开始面授啦嘛 ,2022 年都开始面授啦嘛。咁呢你见到个小朋友啦喺学校嘅情况系点啊，多啲同学生即係多啲同自己嘅班主任啊去沟通一下。咁变咗呢你就可以了解呢你嘅孩子呢其实有啲乜嘢能力呢你可能未睇到嘅。咁第三样嘢呢就要根据佢嘅能力嚟制定目标啦。咁嗱，我哋头先咪讲过，第一我哋回顾，第二同老师沟通，即係唔係淨係我自己喎，我哋同埋老师去沟通，即係内外都喺度做一个整理，之后呢就根据小朋友嘅能力啦。我哋呢都要了解一下小朋友目前啊，即係佢而家呢有啲乜嘢能力嘅水平，有啲乜嘢嘅技能啦，需要呢去帮佢去筹划一下嘅。喺学校呢学咗咁耐啦，咁究竟呢有啲乜嘢可以再提升，或者係再即係检讨啊咁样。咁剩返嘅时间呢，譬如你已经计划到啦，啊原来佢呢样嗰样咁。咁跟住呢你一定要留返啲时间呢做啲咩呢，就係同你嘅小朋友亲子共读喎。即係有时有啲计划书呢你自己都系咁，即係我哋自己都系嘅，哇好有目标啊，好有梦想啊咁。但係你整理晒之后呢就发觉冇乜时间留俾自己。咁、所以呢我都鼓励，係啊，鼓励家长呢你諗好晒之后呢就留返啲时间俾自己。 咁然之后呢就去到今年个实践嘅办法方面呢，会唔会有啲 tips 啦？ 有啦，嗱，去到规划嘅时候呢，我哋头先咪定咗目标㗎嘛。例如我话原来佢学跆拳道好叻嘅，佢好鍾意好加强，咁咪两样嘢喇喎。好啦，原来呢嚟緊呢 佢準備咧要去參加，即係學校已經開始有一啲恆常嘅比賽啦。啊，佢原來發覺咧，佢好中意朗誦嘅，啊，佢好中意一啲嘅體育嘅競賽嘅。咁喺呢一度，你又預留翻啲時間，點樣去咧？去計劃去同佢去面對呢一啲嘅挑戰。好啦，定立曬啲目標之後咧，你俾翻一樣嘢佢。嗱，嗰樣嘢咧就唔係話你想去做到乜，係個小朋友做主導啦。例如你俾翻喺計劃當中嘅時候，你同佢講。今年嚟紧，妈妈想同你去两次旅行，一次咧境内嘅，即系近近地，即系一次喺长洲旅行或者系平洲旅行。咁咧，我哋咧就同你计划定先，即系你中意去边度，倾咗先，定埋日子，即系计划个过程里边，等佢觉得，喂，唔系成日学嘢噶嘛，我都有得玩噶嘛， 令到佢觉得今年 系 啊，可能系五月八月都有个期待嘅心喺度嘅。 系啦，有个期待嘅，系啦，咁跟住咧就等佢知道咧啊，原来我有份参与嘅。咁另外咧，就將呢啲你諗好嘅目標咧，具體化咗佢咯，即係量化咗佢咯。幾多就是、我哋要學幾多次？我哋今年咧要翻即係幾多個興趣班？好啦，夠啦。咁你梗係仲有啲剩餘時間啦。喂，不如我哋傾下，我哋讀幾多本繪本啦、啊？我哋咧能夠喺閱讀嗰度咧，我哋又會有啲咩突破啊？即係今年咧，媽媽咧就同你讀繪本啦。啊，嚟緊會唔會讀下啲？橋梁書啊、文字書啊，咁嗱定咗少少呢一方面具體啲嘅，即係你可能啊，哇唔係啊嘛，佢今年讀十二本就夠啦，咁誒夠就夠噶啦，等佢覺得佢自己讀到你可以檢討噶嘛，然後咧再將佢啲目標咧就拆解同埋細化，點樣細化咧？三個月、嗯、或者一個月、一個月睇故事書啦，一個月咧其實睇四本就夠啦，啊佢得咯咁樣，然後咧就可以。你下个月睇多一本啦，五本咁，咁即系佢容易达到咗个目标，佢咪再去咯。 哦，即系好简单啦。蔡姨讲咗 tips 就系话，其实最紧要咧就系将啲嘢量化咗佢，即系等小朋友就唔会觉得喂，我都系无聊期噶啦，你都系叫我系咁读书啊，总之就系读啦。你将佢量化咗佢，咁佢又睇到读书嘅时间咧。是有終點的，然後呢個終點背後呢就可能佢亦都睇到呢屋企今年有啲咩 plan 啊咁樣，咁就可以去實踐，令到佢可以放輕鬆咁。呢啲都係一啲好好嘅方法喎、哦。咁當然啦我哋冇乜時間講啦，咁但係蔡姨其實係呀、啊、亦都有好多嘅書籍呢，其實亦都係有講到譬如係點樣去到珍惜每日嗰個嘅時間啊。點樣去到努力啊？點樣去到培養佢哋嘅想法，同埋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咧保持住佢哋嗰個夢想嘅？下次我哋有機會咧，又喺呢方面啊，繼續同我哋講多啲喎，蔡姨姨。 好啊，我仲有一樣好緊要嘅，要將咧佢個目標咧視覺化咗佢啊！記得咧，將你小朋友做到，即係將會同佢 plan 嘅嘢咧，整一個海報黏喺佢間房。 係。 咁咧，佢每一次睇到自己嘅目標咧，佢就會希望喺2023年自己能夠達到噶啦。 啊，呢、這個好方法啦，唔會覺得樣樣嘢都係。虚无缥缈啊，就喺你眼前嘅啫，啊咁就可以好好地实践啦。好，非常之好嘅提醒啊，唔该晒蔡姨姨，拜拜。 OK，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想要二台利是封，有冇人可以帮到我啊？ 有。 咁请问我要点做啊？ 你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赶上最后机会，答中问题就有机会得到二台靓靓利是封啦！ 二台祝大家利利是是，身体健康好 easy。 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爱情鸟呢？爱情鸟一般嚟讲都系认为系小型鹦鹉当中最靓嘅一种品种，但佢原产地咧喺非洲嘅，呢种嘅雀仔好奇心非常之大噶。嗱，爱情鸟就唔同一般嘅鹦鹉，其实佢嘅语言能力咧都系好一般嘅啫。咁但系佢充满活力，而且外貌非常之可爱同埋讨好。不过千祈唔好俾佢天真无邪个样呃咗。其实爱情鸟嗰个领域性系好强噶。咁啊，万一咧佢嘅盆地俾其他嘅雀鸟侵占咗，佢可以好恶噶吓。咁所以一般都唔建议佢同其他嘅雀仔一齐饲养噶。爱情鸟唔单止有好多种唔同嘅羽毛颜色，亦都咧比较上容易训练。除咗讲嘢，爱情鸟平均半年就会换佢羽毛一次啦。每一次换羽毛嘅时间咧，大家可以俾多少少嘅维他命佢，俾额外嘅补充剂佢咧，可以有啲系丸状嘅，有啲系粉状嘅，有啲咧就系液体加埋喺啲水入边咧，俾佢一齐去到服用噶。咁另外要注意嘅就系呢一种嘅雀仔都需要咧就系晒太阳噶。如果平时啊爱情鸟住喺室内嘅话，偶尔都要咧就开下啲窗帘俾佢咧就晒一晒太阳。 不过晒太阳嘅时间千祈唔好选择正值系阳光最猛烈嘅时间。提供就系一啲可以，譬如有遮蔽、有阴影嘅地方，等佢自己晒下太阳，又可以遮一遮，唔使咧就长期暴晒。记得要准备埋足够嘅饮用水啊，以免咧就系雀仔晒得太耐又唔舒服。如果要带佢出街都一样可以嘅，爱情鸟好多时咧都系用一啲透明嘅鸟笼啊，去到咧就系带佢出街噶。出门之前先喂饱咗你只雀仔，然后大家都会见到好多嘅雀友啦，咁啊中意用一啲嘅布咧就笠住呢一个嘅鸟笼啊嘛，等佢咧就可以保暖同埋挡风。要注意一下，要留翻一啲嘅空间，等佢咧可以空气流通多啲，避免雀仔喺入边焗亲嘅。动物是需要我们好好爱护和认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I don't know if this is what I really want. I think I love you more than myself. I hate to think that you have one. Baby, I promise to prioritize all my feelings, but every time you break my heart, I get a little excited. Like, what's the subject for today? Why am I still crying so late? Or for some reason he doesn't want me to stay? 神光追 踪 三十一， 哇！咁快又嚟到星期一嘅时间啦，港台电视三十一啊，唔知道有啲咩精彩节目咧，咁啊揾咗电视部嘅畅，喂阿畅喺咪度？ 喺度喺度，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畅，今日夜晚啊先同我哋讲下七点半钟有咩节目咧？ 今晚七点半，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场，咁啊每一集我哋都会介绍一位香港嘅创科。嘅創科人員或者科學家啦，咁今集嘅主角咧就係呢個中大物理系嘅教授啊朱明忠啊，咁朱教授咧佢係最深研究呢個天體物理學同埋粒子物理學嘅，佢係想係啦，佢願望係乜咧？追尋宇宙起源啊！ 哇， 好宏大，但係咧。在很多旁人眼中或者他的行家眼中，即是从事这种高成本低效益甚至没有回报的研究工作是一个很傻的行为。因为有几傻呢，原来据说他这个研究项目呢全世界可能只有几十人有兴趣的，而且是很抽象的。但是他就花了成世人去研究这一样东西。究竟为什么呢，即是他为什么可以有这个兴趣，同埋佢咁多年嚟呢一路走嚟啊，佢究竟係有啲咩心，有咩心声，有咩心得嘅咧？咁今晚七点半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场，等阿朱教授同大家讲下啦。 咁大家要留意啊，通常咧你话咩揾嗰啲宇宙起源啊，一系咧就芬兰啊、美国啊呢一类型嘅科学家咧就比较上多嘅。咁但系如我哋香港咧本身都已经咁咪好啦，今日夜晚直接讲翻中文同我哋讲啊，咁我 系啊， 又唔使听英文，咁啊又可以讲下了解下呢一个咧有关于宇宙起源嘅一切啊。咁啊，所以都肯定系多嘢学噶啦。同埋我中间应该咧喺可以听到朱教授分享咧佢如何坚持啊，因为大家都睇得到就哇系咪冇回报咧？但系佢都仲可以坚持，嗰个决心嘅位到底系点嚟嘅咧？大家在这个心理上又可以学一下嘢啦吓。好，另外八点钟的时间咧，就我要健康啲。 冇错，咁啊呢个节目咧，今集啊同大家讲下咧呢个食钠质过多嘅问题。嗱，咁啊好多人对于钠咧，即系觉得系咸嘅食物，即系盐里边先有嘅，即系好多时话高盐，我哋先至会食到嘅钠质可能会吸收过多嘅。但系咧，大家可能冇谂过，我哋每一日早餐咧都有机会系高钠嘅。 早餐都高钠。 冇錯，即係好多人咧，早餐中意，我自己係啦，中意食麵包做早餐嘅，因為快靚正啊嘛。 係啊， 咁但係咧，原來咧好多麵包咧係有暗藏呢個高鈉嘅危機嘅、 哎， 即係係啦，食得多咧，隨時吸收過多嘅鈉質啊。咁今集咧節目就會話俾大家知道咧，邊幾種麵包啊特別高鈉嘅、即係點樣食麵包可以食得健康啲嘅。咁想知道嗱，我一定會睇啦。今晚八點鐘我要健康啲，大家一齊留意一下啦。 哦，咁仲要攞埋啲筆記簿準備定，即係佢一講到係邊隻麵包高鈉嘅話咧，即刻抄低佢先得。 嗯， 第二即係聽日朝頭早嘅時候就唔好買嗰啲。 冇錯。 咁即係 低啲嘅。 係啦，真係做到我要健康啲啦嚇。好，十點半鐘嘅時間咧有月領紅心、啊， 冇錯，呢、這個紀錄片紅，個月嶺紅心嗰個紅咧就係、是、紅隱嗰個紅啦。咁啊，唔講唔知，原來喺南歐咧，歐洲南部啊，每年咧都有少數咧嗰啲棕紅，即係嗰啲紅隱咧，由呢個斯洛文尼亞或者克羅地亞地區出發，佢哋咧穿越重重嘅邊境同埋亞爾卑斯山嘅森林，進入去奧地利和意大利嘅，咁啊去開闢佢哋嘅新領地啊。 係， 咁啊呢啲紅隱咧，隻隻咧都超過300公斤嘅。咁但係咧咁肥屍大隻咧，佢哋都可以匿埋喺嗰啲山脈嗰度嘅，即係神蹤好，即係行蹤好神秘嘅。咁啊，今集咧呢個月嶺紅心呢個紀錄片咧，就係攝制隊啊，就會跟住其中一隻嘅雄性棕熊啊，咁啊睇下佢點樣又越過高山又越過谷，穿越咗2500米嗰啲高峰。怎样穿越呢三个国家嘅寻找下佢哋呢啲移民的故事啊？ 喂，我感觉咧，我哋成日睇嗰啲非洲大迁徙啦，红隐呢个都我都觉得算系迁徙咯，佢行咁多路。啊，红隐红仔迁徙我未见过啦。今日夜晚好彩，10:30嘅时间咧有月岭红心，我就可以留意一下呢只红仔啤啤到底点样可以咧，就系、是、翻山涉水去一个自己舒服嘅地方啦。大家留意住啦。好，唔该晒阿祥，拜拜。 唔该晒， 唔该小白，唔该阿祥。咁啊，依家气温20度啦，相对湿度咧65%啊。咁啊，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啦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和内地恢复免检疫通关之后第二日，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说，今日是翻工翻学的日子，当局的监察重点是通关之后和工作日交通相互影响。林世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港铁已经加密东铁线的班次到每日135班，港铁相信可以处理通关和本地的交通需求。他说接近农历新年，当局会密切留意人流，港铁有需要的时候会加密班次。至于跨境码头和机场口岸，目前没有设入境限额。林世雄说，如果有需求，航空公司和船公司会增加班次。目前航空公司已经增加往返北京、上海等航班。他又说正是就高铁开通密锣紧鼓准备，已经开始试运，包括口岸和铁路公司的员工正是熟习程序，目标是不迟过今个月15日复运，先开通往返深圳和广州的班次，至于跨省和长途班次会迟一些恢复。香港和内地恢复通关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在配额最多的落马洲支线福田口岸，朝早抵港的旅客比较疏落。部分人说，昨日通关第一日到内地，今日回香港翻工。香港居民张先生说，昨日陪同一个长者到内地逗留一晚之后，今朝回香港翻工，形容通关过程顺畅。亦都有内地学生说，来香港办理前往日本的签证之后，会逗留在香港几日，再回内地过农历新年。有过去经常往返两地的市民表示，对恢复通关觉得高兴，会观察情况考虑和家人返回香港定居。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23号卫星和搭载的试验22号 AB 星发射升空，三颗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实践23号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科学试验、技术验证等领域，试验22号 AB 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监测等新技术在轨验证试验。今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459次飞行。 俄罗斯国防部话，俄军已经对乌克兰在元旦发动的袭击作出报复行动，包括发射导弹袭击了乌克兰控制的顿巴斯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击中两座有1300多个乌军士兵的宿舍，消灭了600多个乌军士兵。乌克兰军方就否认相关设施被俄军袭击，话俄罗斯的讲法只是另一次的宣传伎俩。西方传媒就报道，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在星期六晚曾经传出至少4次的爆炸声。另外，俄罗斯在东正教圣诞节的停火令在星期六午夜届满之后，乌克兰多地是受到袭击。地方官员说，哈尔科夫东北地区和顿涅茨克东部都有人在俄军的攻击之下丧生。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有几阵雨，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和暖潮湿。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30点，升252点，总成交金额12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9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21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05.4，升3.8；腾讯控股351.8，升2.4；美团180.5，跌2.2；港交所372.2，升9.8；友邦保险88.6，升4毫；京东集团246.8，跌3.2；小鹏汽车38.3，跌2.7；鼎丰集团汽车2.7，系升咗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8，日元131.81，瑞士法郎0.928，加元1.343，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67，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36。港金报17,410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1.51美元，卖出1,871.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马料水交汇处。另外，出行到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住灯打士街。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时代广场一浸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都喺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喺丽港城，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长青隧道去回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繁忙。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车多，龙尾在星河名居。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在福亨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大埔道六合村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为调查三叔的下落，五邪毅然进入十一仓，一个表面上存放玉石的仓库，但实际上暗藏惊天秘密，更引嚟连番险象。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时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时间嚟到早上嘅9:39啊，吓咁啊，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梗系先听听9:30梁荣忠， 9:30梁荣忠， 今朝我想讲你乜嘢身份啊？最近防疫措施放宽，生活开始复常，其中一样就系可以一班人开开心心出去食饭。早两日工作期间，午饭时间提议出去饮茶。突然有啲感触，好耐冇试过咁多人一齐一盅两件。打电话订位，对方问先生几位，呢、这个必定会问嘅问题咧。当然啦，因为人系一个一个咁计，每个人都系一个个体。但系如果用身份去衡量，一个人就可以拥有好多唔同身份。有冇计过自己有几多咧？例如在父母角度来看，你是他们的仔或者女，从兄弟姊妹去看又有另一重身份，同学会当你是同学，朋友说你是朋友，你是老师的学生，公司的同事，老板的伙计或者伙计的老板，还有夫妻关系或者为人父母，数极都不完，要几多有几多。无论从哪个角度，所谓的身份都是相对的，即是要跟另一个人摆在一起才会有一个身份的出现，如果不是你就是一个人。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会用人以外的东西去衡量一个人的身份，例如用身份证代表你的身份，其实是一堆 number， 或者银行户口有几多位数字，如果多啲，你嘅身份就系有钱人咯。我哋亦会运用一啲物品，例如有冇名表、靓车、名牌服装，用乜嘢颜色嘅信用卡，睇你平时出入啲乜嘢地方，就知道你系乜嘢身份。早排喺网上讨论区睇到一则贴文，楼主话约咗一个新相识嘅女伴夜晚食自助餐，但系晏昼有啲肚饿。男仔提议去食双送饭，去到餐厅，女仔话去洗手间，男仔继续等，点知等下等下，仲未见到佢出嚟，担心起嚟，揾服务员睇一睇，先发觉原来佢已经喺后门走咗。呢位哥仔话：唔通去食双送饭就会俾人睇唔起？系咪食双送饭就系另一种衡量一个人身份嘅指标呢？如果呢位哥仔晏昼食双送饭，夜晚食自助餐，佢早晚嘅身份就会出现变化，等于我哋喺屋企翻到学校，身份亦会唔同。但系我哋就会用见到呢个人嘅嗰一刻衡量咗佢先，系咪我哋太主观呢？如果唔想咁，系咪要好似部分人一样， 经常将自己装扮得超级华丽，满身名牌，话俾人听自己系边位呢？物质人生，我成日好好奇，究竟系人类拥有物质，还是物质支配咗我哋嘅人生呢？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你爱上了我的躯壳，我却爱上我的工作，吃喝占据我的知觉，哪里有挽救配方？哪里有挽救配方？跌进这个世间魔索，却碰到了爱的感觉。离别后每天心内暗暗落寞，仍问究竟为何没法埋藏呆滞眼光。离别了理应不错，何以不知怎讲？哪里有挽救配方？哪里有挽救配方？要我变作你的太多岁数，你去了我庆祝解放，给彷徨，哪里有挽救配方？哪里有挽救配方？到处人来人往，过恋爱嘅生涯，但系其实各有各嘅楚河汉界。你俾我啲花虽然美坏，我要将佢全部活埋。 点解？点解？点解我哋咁？点解？ 离别后每天，心内暗暗落寞，盘问究竟为何，没法埋藏呆滞眼光。离别了理应不错，何以不知怎讲？哪里有挽救配方？哪里有挽救配方？哪里有挽救配方？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今次揾我有用啦， 梗系啦。 正话讲咗话，利是封你唔好揾我，揾小白同我好啊。揾完佢两个之后咧，你而家揾我啊。因为有好多听众话送完未？送完啦， 送完啦。 但系我有啊，而家 加码 加码。如果大家咧仲想攞到二台嘅利是封，准备喺农历新年派利是嘅话咧。打个电话嚟啦，不过答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啫，就系、是、元宵佳节系正月嘅边一日？ 哦， 元宵佳节系正月嘅边一日？哇，好易答啦， 易答啊！ 系啊，打个电话嚟1872-3588，1872-3588， 我哋自己都唔要，俾听众。 诶，其实系我嘅，攞出嚟， 攞出嚟，大家攞啦， 我俾啲听众。 啊，头先咧，我哋咪讲开，欧话咗嗰个十三个罐头鲍鱼咧，系即系十三头咁样嗰啲嘅解释嘅。咁啊，又讲开，喂，其实系有啲人咧，即系中意攞一罐罐嗰啲鲍鱼咧，特别系嗰啲鲍鱼仔啊，有阵时可能一罐罐头入边咧会有四粒五粒嘅鲍鱼仔咧，跟住咧就煮个即食面，然后就将嗰啲汁咧就倒埋上去，咁啊，有鲍鱼去到送呢一个嘅即食面啊嘛，咁啊系好食嘅。但喺我人生入面咧，其實唔係食夠多次，好似都係一次起兩次子嘅啫。咁如果你話嗰啲嘅叫做罐頭鮑魚咧，仲可以點樣整咧？除咗即食面之外咧，就係好多嗰啲蝦子面啊。唔知鍾哥中唔中意食嘅蝦子面？ 我一般嘅就係蝦子面。 咁啊，出邊有啲一大盒嗰啲蝦子面又有，或者有啲咧細細包細細包蝦子面都有。咁我自己如果食蝦子面嘅時候咧，都中意咧就另外去雜貨鋪就買定啲。蝦子，系啦，咁你煮蝦子面嘅時候咧，就有 extra 嘅蝦子就再揀上去，咁、那個味咧就會更加濃郁嘅。咁當然啦，你話鋪頭即係嗰啲雜貨鋪咧，仲有好多嘅，除咗蝦子面之外，佢哋仲有菠菜面，我自己好中意啦。菠菜面仲有蛋面啦、鮑魚面啦等等，咁其實我都好喜歡嘅。咁因為菠菜面個整法我就中意烚咗佢之後咧，其實加啲蠔油上去。都已經幾好食， 梗係啦，呢個細路仔嘅時候食得最多， 係啊係啊，都係我細個經常會食嘅一種，同埋 蠔油撈面， 係啊蠔油撈面， 簡單好食。 如果你覺得中意嘅，你加多隻荷包蛋，即係煎完之後你搭喺上面，哇！嗰一餐我覺得其實都相當豐富。 我哋以前齋面嘅啫， 係嘛？ 係啊，蠔油撈面， 蠔油撈面 一餐㗎啦。 我就已經去到我年代就加多隻蛋 啦， 而家嗰啲就叫鮑魚， 鮑魚啊，加條菜。 你嘅年代真係不一樣， 係啊。加啲嘢都唔同嘅真係， 越嚟越多嘢加。咁如果你話喂，除咗加呢、這個鮑魚之外啦，喺呢一類嘅即食嘅面食上面，唔單止淨係講即食面嘅，頭先提過嘅蝦子面啊、鮑魚面啊，其實整法都有好多。蝦子面有啲人中意就係撈面啦，好似我咁，我中意撈面，落少少油，跟住就加啲蝦子上去，或者有啲朋友啊中意加呢個鮑魚啦，落鮑魚汁上去，其實亦都好味啦。咁有啲朋友嘅整法咧就係、是、佢哋就中意用湯去到整呢一個嘅蝦子面嘅，咁當然亦都可以。咁個湯就自己開一個上湯，就攞嗰啲可能現成一嚿面咁去到煮淋佢。加兩條菜咁，或者有啲人鍾意再花心花心機少少嘅，可以烚蛋，個烚蛋仲要再切啦，佢一片片，放喺上面，然後再揀啲蝦米上去，其實都係葱頭又得，即係炸葱頭都可以係好美味嘅一餐嚟嘅。咁如果你話又想簡單啲，但又想食得既然講喺鮑魚又富貴少少嘅，即係富貴同呢一個即食面之間點樣攞個平衡呢？其中一個嘅食法都幾得意嘅，就係攞嗰啲即食嘅撈面，無論係本地嘅撈面又好，或者係外地，或者有啲人中意食，譬如係咪東南亞嗰啲撈面咧？咁都可以咁樣整嘅。咁有啲人就會鍾意呢，就係攞嗰啲蝦乾啦，其實有啲蝦乾呢灼灼水就可以食得，或者有啲人鍾意就咬嗰個蝦乾，因為你本身譬如係嗰啲東南亞風味嘅撈面呢，佢味道比較濃郁㗎嘛。咁有同埋有陣時東南亞食物呢，唔知大家有冇食過，因為佢哋烹調嘅時候即係會整得比較就硬身少少。咁你其實有陣時雜貨鋪買嗰啲叫做蝦乾呢，佢有啲可以就咁食嘅。咁你買啲蝦乾就咁放上去咧，其實都已經可以連埋啲面咧一齊食，亦都係幾香口嘅，即係香上再加香。咁除此之外，仲可以加啲咩咧？就可以加啲帶子或者蝦，因為佢哋通常呢一類嘅面咧，佢嗰個醬料比較上濃味嘛。咁你帶子咧，通常都係少少嘅甜味嘅。咁少少甜味嘅時候，如果你能夠咧就係放上去，譬如放幾粒帶子，甚至乎你中意煎只蛋，煎蛋我都覺得係幾好餸嘅。咁另外就係有啲人中意就係揾嗰啲冰鮮蝦，冰鮮蝦咧就可能已經係我哋煮蝦仁嗰啲蝦，咁啊烚一烚佢，咁連埋嗰啲烚完之後就連埋嗰、那個嗰啲東南亞面咧就一齊撈，撈完之後原來你發覺咧都係幾好食。因為佢嗰個帶子同埋嗰啲嗰類型嘅蝦仔咧，其實佢哋本身都甜甜地，咁所以你食起上嚟嘅時候咧，就可以將佢個野味嗰個程度咧就再加倍嘅。咁所以呢啲嘅食法咧，我覺得都唔錯，咁啊可以揾一啲叫做矜貴啲嘅材料，就配搭一啲即食面。咁所以大家就可以諗一諗啊，到底如果自己得閒嘅時候又想整少少，又唔想好煩嘅，但又想有少少貴氣嘅，呢、這個會唔會係大家其中一個嘅選擇啊？ 貴氣定貴啊？ 贵啊，我都唔舍得食啊，整完之后都系俾仔仔食咋。 我的享乐时代。 今年是2023年啦， 唔好再写错， 唔好再写错。 我写错过一次， 系嘛？ 写咗2022，仲系 睇嚟近排要开票啊，钟哥。 哦，唔系、啊，唔系开票写错、啊，今年仲未需要开票住，唔系开票写错、啊，写其他嘢俾人哋嘅时候咧，写咗2022年1月。2022都系中哥，2023年定2022啊？唔好俾啲旧嘢我， 系啊， 唔系2023， 原来系咁、啊， 所以都系讲一句，2022去2023都好彩， 系啊， 你加笔就得， 嗯， 系啦、 啊，即系可以挽回翻， 可以一下低嗰度加到个勾， 挽回少， 加到个勾上去就搞掂啦。 咁、嗯嗯、啊，提一提大家，正话讲送利是封啊，二台利是封，连我嗰份都攞埋出嚟啦， 哎呀， 送晒啦， 哎呀， 冇晒， 打嚟啊，有冇用啊？ 有点迟。 是咩？可唔可以同你倾下偈啊？打嚟冇利是封咯。 冇啦， 冇啦， 我有事走先。 你有事走 先，冇啦，真系冇啦，真 系。明年请早系咪 啊？系啊， 明年请早。 将之后嗰啲都攞埋出嚟。 明年请早， 唯恐嗰啲攞埋出嚟， 攞晒出嚟。 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啊！ 好， 感谢感谢感谢。好啦，咁啊，讲翻2023年啦。哇，原来2023年咧，喺香港好多唔同地方咧，都有啲新嘅大型商场落成。 哦， 系啊，咁啊，都几值得睇。咁啊，其中一个咧就位于呢个机场附近。 哦， 系啦，机场附近，即系而家都即系我哋都好耐冇去机场啦。我自己啫，即系有啲朋友都飞咗啦。咁我自己啫，好耐冇去。 而家都多咗睇 show， 好多 喺嗰度睇 啦，都系嘅。 Alan Walker 又嚟咗啦， 系 啦， 好多劲人都嚟。 佢仲去埋主题乐园添， 系啊系啊， 好犀利。 打碟啊， 系咪？ 去玩啊，佢真系玩啊。系啊，咁啊，见到有啲朋友都特登揾佢出嚟影下相。好啦，今日讲翻喺呢个2023。今年嘅年中啦，或者年底嘅时候咧，至到2024年咧，就会分阶段落成同埋开幕啦。咁啊啱啦，咁啊大家就开始复常嘅时候咧，咁啊有啲新嘅大型商场开都系好嘅。咁其中机场附近呢个咧，咁啊佢有超过800间嘅铺头。 系 嚟紧嘅时候，佢其中一个最瞩目嘅咧就系即系呢个讲香港亮相嘅，即系叫做八大世界级娱乐设施。 哇！ 咁啊话到有集呢一个学习啦、探索、历奇。沉浸式体验主题，就将呢个全天候开放俾不同年龄层面嘅大家，即系又可以玩。即系佢仲有个 4D 嘅飞行影院。嗱、，4D 飞行影院咧系佢呢一个全香港第一个 4D 飞行影院，咁亦都咧系比较上大规模同埋系一个好大嘅亮点嚟嘅。因为香港就仲未曾有一个叫做 4D 飞行影院。 我就系听过科水嘅啫。 系啊，咁佢科水就做到呢嚿嘢啦。咁啊，头先佢讲嗰个沉浸式多媒体艺术博物馆咧，其实佢就喺韩国嗰边引入嘅。即系我哋成日都睇啲新闻消息都话啦，可能譬如领展咁样，佢就会喺好多外地嗰度咧就首购人哋。嗰啲 idea 咁啊，放喺香港嗰啲商场入边嗰度用嘅，咁我觉得其实呢一类型嘅进步咧都几好啊。咁、如果你话喂佢嚟紧呢一个就将会起咯，咁或者完成咯，可以用咯，喂，就算我唔飞咧。我都有興趣去睇一睇。 係噶，依家今次咁入機場咧，好多嘢睇嘅，即係譬如你話亞洲博覽館啦，有陣時都會有好多展覽。 係啊， 即係之前都話，除咗你睇 show 之外，有啲展覽啊，有啲就業博覽啊，俾你又揾完工之後使錢啊，使完錢之後揾翻份工啊咁樣。 就係唔同咗啊！當以前咧，仲係啟德。年代咧，仲喺九龙城嘅时候咧，我哋去机场睇咩啊？睇飞机咯， 飞机啊， 系咯系咯， 就系睇飞机噶咋。 系啊， 而家去机场，我哋唔系睇飞机，睇其他嘢。 系啊， 世界点唔同咧？而家 同埋你又可以去埋东涌嗰啲 欧 力摩咧。 系啊，好多唔同咗， 好多人啊，特别咧，依家啲人办年货咧，买啲衫裤鞋袜咧，做过新年啊嘛。咁所以咧，哇，东涌咧简直系虚陷得好紧要。 好多嘢都一折啦， 系啊， 但系一折嗰啲你未必啱买嘅。 系啊， 因为我都有去。 最老土嘅爛 gag， 雖然咁多嘢，東涌 係啊，東涌啊， 東涌冇涌啊， 最緊要係你 東涌， 連個停車場都入唔到啊， 係啊，排隊啊， 排停車場要排15分鐘，可能又多啲行山友咧，即係近排又乾燥啲，天朗氣清咧，又睇下芒草啊，去大東啊。哇！真系東涌車位咧，都一位難求啊！ 係喎，因為佢嗰啲商場佢有陣時候，你就拍得落去邊入拍噶嘛？ 係啊係啊， 咁可能真係多行山友，佢就共埋入個商場入邊。 地拍咁就算數， 係啊，地拍咁就算數。 你仲夠個時間講埋其他啲地區嗰啲商場？ 其中有一個咧，都喺。 當然係講啊。 听日讲都得，听日讲都得。不过嗱，讲少少呢个大围啦。咁、大围都有一个喺2023年咧都会落成嘅，可能而家。 究竟大围都有新商场？哦， 系啊， 地铁 站系啊，嗰、个。如果大家有行过，都有机会见到。咁啊，入边其中咧，即系有比较上大嘅表演空间啦。咁所以可能嚟紧都会多啲唔同嘅表演活动。即系如果佢开咗之后，有机会可以变咗有个新嘅场地喺嗰度。咁同埋咧，你喺大围即系而家叫做新界嘅方面咧，大家越嚟越中意踩单车。 系。 同埋因为单车径越起越靓。你直头大围你可以踩去屯门，屯门踩翻落荃湾，你话几件事系几咁犀利？咁佢嗰个嘅单车位咧都非常足够，有300个。咁变咗呢啲，我觉得咧喺新嘅商场入边嚟讲咧，都系要啊，因为要不断进步啊，同埋同呢个社会接轨。譬如啲单车你整翻多啲，咁啲单车友又可以去嗰度消费啊嘛。其实件事应该咁去嘅。 系啊。 咁啊，睇下，如果下次有机会又同大家讲下香港嚟紧陆续啊兴建嗰啲新嘅商场，到底佢哋有啲咩玩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梁荣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